有牙呢啲啊？ 可能有噶。 所以你抌呢度做乜鬼啫？ 缺德呢啲真系叫缺德啦！呢啲都用人命人人命嚟嘅打咯，呢啲唔系啊！你唔好可能啊！呢样嘢你唔讲我都唔知道嘅。 系论场惨案咧，你觉得点睇啊？ 其实两公婆就 系啊， 咁样有咩睇法？ 系啊， 唔好讲讲嘢啦。呢啲咁啊，咁惨， 系啦， 咁惊人嘅嘢， 系唔好讲。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早晨啊， 7:38，系啊，我哋而家有个台号换咗啊，叫做吓 Number One 全球华人多媒体广播电台啊， 咁犀利啊，再读过咁长之后仲未瞓醒，听唔到 全球华人多媒体广播电台 咁长，好难记噶，净系即系个信息， 我哋啲创意嘅同事吓， 咪系咁啊，不过咁记唔到全名咧，都嗱。即係簡單啦，你教你傳媒出身啦，你都教書啊，我俾你再讀一次，你再讀一次。 全球華人多媒體廣播電台。 嗱，呢個信息如果講出嚟咧，最掌握嘅就係 number one 咯，跟住全球華人咯，係嘛？即係唔係？不如就全球華人 number one 廣播電台，你講咩傳媒咩嗰個中間 多媒體廣播電台，呢個有意思㗎，真係你真係唔關心 我明 嘅一百嘅發展真係。 唉，我明嘅，即係話即係又聽到把聲，又睇到個樣。 No no no， 多好多。 即系我未讲完啊嘛，大佬朝头早七点几，上个礼拜我戆居居就七点几翻嚟啦，以为开七点半，系今日先系， 今个礼拜系， 今日系，即系我今日翻呢个礼拜五系啊嘛，我头先翻嚟喺度谂咧，嗱你话呢个多媒体啊，好好啦，咁啊，我觉得七点半至八点其实做乜嘢最好？嗱，我作为一个听众咧。一定是刷緊牙食緊早餐啊穿緊衫啊。 咁所以呢大班呢就讲过就话呢系咪应该呢前嘅半小时呢就应该呢我哋系做返以前啊老总做嘅工作就系讲俾大家知呢究竟今日有咩 其实啱嘅 条新闻啦、啊。 因为好多人都未睇新闻。於是乎呢就应该即系半个钟头。 问题就系当大班开始咁样讲嘅时候呢佢就开始有评论上身嘛。 寻 日一讲讲咗个几钟头都未讲完啊嘛！ 我建议咁样，即系每个人都有佢嘅风格啦，大班梗系啦，大班大佬你即系一张咁嘅 A4 吓，呢张咪一哥妖魔化记者基于事实说为失实，咁佢就已经可以同你讲四个钟啦。咁 我 又两 粒钟 嘅， 四粒钟嘅。 佢喂，咁佢唔会点会由朝坐到晚啫？佢中意得闲就入下嚟，咁就系咁啫嘛。我觉得咧。头半个钟咧， 唔系咩？ 头，唉，我佢住咁，佢而家入嚟啊，喂，咁我先走先。其实咧，头半个钟咧，我觉得咧，如果真系可以嘅话咧，我哋即系有评论唔紧要嘅，即系譬如你今日讲下喂苹果头条，喂你觉唔觉得咁样应该摆头条咧？胡汉卿不孝咁吓。啊！佢阿媽累數臭佢咁，即係我覺得呢啲，我認為蘋果冇乜必要。兼且我會評論嘅，點解會喺立法會開一個咁嘅記者會，係咪類似咁樣？然後咧，我覺得半個鐘頭嚟傾傾下咧，其實如果有聽眾啊，我哋你知我哋你話多媒體啊嘛，能否由市民或者我哋嘅啲聽眾喺 Facebook 好或者我哋媒體度咧 ，click 下，咦？跟住落嚟嗰兩個鐘，想我哋最多。讲嘅议题系乜嘢？然后我哋就根据啲群众或者即系我哋嘅听众嘅选择，嚟去作为我哋 又即刻大包话扣人工。哇！你咁被动嘅 佢啊，我话俾你听咧，最好就大家大义工，最好大家贴钱入嚟呢个 D100 因为呢个公共广播事务即系我唔好同佢再讲啲咩人工啦，入翻正题啦。虽然我都知道咧，即系入去嗰啲 Facebook 好或者网上选择议题咧。梗系讲下啫，我头先即系揸车翻嚟谂下，啲其实系啊，应该即系如果我作为听众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当然我哋系有我自己嘅啲嘅立场。例如今日咁，我就讲 定是要讲下真普选联盟有人民力量的参与。是不是 我就觉得呢一定要讲下为什么我们的士业界呢是这么负面看这个电动的的士真的。喂电动车必然的啦这个世界的趋向来的啦。 不是那你 呢是吧 电动的士唉大佬现在排费这么贵租得这么好。他当然想捏到尽最好就是24小时的的士就在路面上找搲银。 哇有没有 叉叉 电 叉叉电喂大佬他三间他话你有没有行他总之我三间租出去324行街看戏我睬你都傻。但你说哇如果你租出去要下下要几一两个钟插电喂咁人哋就会同你计你做 咁 样细 可以改善啲插嗰啲咩充电嘅装备嘅啫。喂你记得当年我哋嗰啲用咩水壶电话嗰啲插电同今天我哋用嗰啲智能 嘅 插电。 咁佢而家暂时都未有咁快嘛。咁佢梗係嗰班友梗係用呢啲嚟去即係表达呢个不满。咁另外我觉得呢填海是应该要讲的因为填海呢是牵涉到香港未来一百几十年香港日后我们的土地的发展我们人口的规划都是要谈下的。 不过呢如果你听波波局长这么讲你就晕了真的。 波波局长呢我收到个风呢他就真的吹波波啦有时呢你知道他呢虽然他呢 会吹爆的会 听讲呢听闻啊我的侧收风呢我觉得呢佢又好勤力佢真係日日希望同规划处同佢嘅秘书长呢就日日喺度打开香港嘅地图睇下边度有地冇地嘅话边度可以填到海跟住能够交条数俾CY689咁佢就希望能够做到一个哇似模似样。咁所以呢你见到呢 有冇咁嘅能力先同埋睇睇清楚先。 好老实讲。 有冇换副眼镜先真係。 佢就真係对填海或者对喂咁佢呢个人呢佢发梦都冇諗过自己做土地规划。咁大佬啊。 諗住个计数㗎嘛係咪 西贡迁污水厂再填海可见翻版康湖居。今日信报嘅房屋。个版咧，咁呢个我觉得呢个值得即系去讨论嘅，系咪啊？阿林伯，因为咧，即系有多个填海嘅地方作为即系大家咨询咧，大家就一定要出声，系嘛？即系当然，填海咧，第一个反应大家可能会觉得真系好唔环， 唔系几好系嘛？ 好唔环保。 我就我底线系咁样，最紧要最紧要。絕不能再維多利亞海港填海。 咁呢個當然啦，有法例規管添啦。 咁而家所以佢哋都係喺維港以外嘅地方啊。 梗係啦，梗係啦。 嗱，但你聽下呢個讀到下呢個《文匯報》嘅標題咁樣嘅，佢話：龍鼓灘馬料水填海，可見住宅萬三火， 係嘛？ 啊，就用呢啲咁樣嘅係數字嚟打動我哋嚇。 唔係，咁佢一定係啦。不過我覺得最值得應該要討論就係嗰個人工島。那个人工岛是大屿山和港岛之间的哇大佬1400至2400公顷哇第时我们的整个香港的地图的面貌都不同了不过呢如果这样即是填了一个人工岛出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即是对生态是一个好大好大影响。咁呢个要諗下即是呢个人工 岛。喂人哋日本啊成个机场都咁样起出嚟㗎。 咁我哋香港嗰个赤立角都下。咁当然呢你。 同埋呢我哋而家新加坡化啦嘛。 但 係 佢 呢个新加坡嚟到呢 真 係一路系靠填海嚟扩张佢个版图㗎嘛。 咁係。咁所以啲大家可以讨论啦。不过未深入讨论呢我哋而家仲系7:46啦。苹果嘅头条就胡汉卿。个老母话佢不孝，唉，即系我觉得咧， 喂，啲娱乐新闻嚟噶系嘛？ 咪系咯， 但奇怪 A 一 A 二， 但又唔得喎吓。咁你大律师吓，堂堂呢个系基本法嘅委员啊，咁佢又唔系娱乐界噶，真系。 唔系老实讲，我对呢单新闻有两个睇法啫。第一，我系唔多满意张宇仁同埋即系。谢伟俊作为立法会议员呢就用立法会的房间。他应该呢我睇呢就佢唔系记者室嚟嘅。不过呢系立法会嘅conference room, 立法会而家新嘅 conference room 呢即系会议室有好多个嘅。咁喺嗰啲嘅会议室外嚟开记者会。 當然我覺得他在踩界的 因為立法會真正的記者室就一定不行啦 但立法會這些會議室擺明可以讓所有立法會議員愛來做你自己的公務公職有關的會議，林伯，我問你，胡漢青和他媽之間的不和或者資產的問題 是不是一件公務的事，是不是需要你謝偉俊和張宇人用立法會的房間來開記者會呢？用不用立法會的地方去進行這些公務事幹呢？我又不知道是不是公務，不過有一件事我很清楚就知道，是百行孝為先，是不是公眾利益呢？ 這個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你這樣說的話，所有大家、所有做人的老母，如果你覺得你的子女不孝的，你就隨時走進立法會找個房開記者會，我的兒子又不回來吃飯，又不給家用， 你立法會真的開放到這樣的地步嗎？沒有議員跟你約地方，你走得進去嗎？你用這個邏輯，我就說那就是胡漢青的媽媽在威爹白韻琴，就說是她契女，昨天有些記者說開記者會的時候，一開始的時候有些人以為白韻琴開記者會，因為她哭大聲過她胡漢青的媽媽。 好了，說到這裏好了，大班你昨天怎麼聽，你有沒有聽到？大班說當然是媽媽對的，這件事又完了，沒有討論了，當然是媽媽對的。我又想說多一件事，這件事又要說，我作為律師處理這些家事或者遺產、爭產，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大家為什麼人生生活活著就是精彩， 何必在這些錢銀上斤斤計較，搞到連大家是一家人都搞到反目，人生為何呢？你記得看許冠文、許冠傑的《半斤八兩》，你記得啦，我最記得有一幕，我經常跟人分享，你記得有一幕呢，兩個傻佬就走進去 時鐘酒店打算去拿證據，即是私家偵探，進入房間是水床，很舒服，兩個就躺在水床上，哎呀，很過癮。然後許冠傑就說，哎呀，我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差我很多東西。許冠文就說，你出生的時候 我覺得大班說一定是媽媽，我不夠膽那麼大聲，不過我們沒有權，我們沒有權作出任何的評核。說完蘋果當然是說東方頭條，因為東方頭條就是說蘋果的頭條，不過不是說今天胡漢青的老母說他不孝，這個頭條就是說他不是昨天都是說他早一兩天就說昨天那個頭條他不敢動，東方一定昨天就是哎呀真是走寶了，你爺爺真是走寶了，為什麼不懂得去白鄉那裡一起蹲在垃圾房，有些什麼呢被蘋果做了獨家，人家記者勤力，但是東方今天的頭條 不過又是很淒涼，看到這些血案，就是大國嘴那宗，就是那個29歲的被告，蘋果就去訪問這個被告。真的這宗你問我，我作為一個律師，我又覺得匪夷所思。第一，怎可以讓記者訪問到一個被告呢？在拘留期間，第二， 為什麼蘋果又會這樣夠膽踩這個鋼線呢？ 美國的咖啡的底跌甩了有個妙齡少女的大髀就錄到接著你知美國的民事訴訟是最一億二千萬美金有什麼不行美國的司法程序很有趣不過它是一個普通法大律師和律師都是一起的沒有分的接著又可以有包打的很多東西都跟我們不同但是我覺得 東方今次對蘋果說踐踏司法其實某程度上它不是錯的因為我不敢說蘋果踐踏司法踐踏確實又是過那些火壞不過蘋果在這個問題今次確實是有些風險的因為始終有可能牽涉到妨礙司法公正因為就算是你訪問 大狀陸偉雄經常都找他又或者我看過不知哪一張報紙訪問湯家驊大家相約不約都說如果這個被告是自動去跟記者說就未必有事但是說真的被告怎能夠自動走出去呢如果你說記者有可能是誤導或者引導性說一些 一個被告是應該保持緘默的權利的話就真的有可能這個妨礙司法公正因為他是有權保持緘默但他說的一些話如果他說的一句話是正如所以陸偉雄說如果這個大狀說他是自動說的正如我出來我給口供然後我在 外面給口供最多就是他自己可能會給法官說喂大哥 麻煩你收聲檢點就不是你報章的問題有什麼不能說在法庭是這樣說公開都可以這樣說長毛又很不同的你知道東方蘋果的頭條說完了不過大家如果細心的記憶是否真的好像我們開始有些老退化的你也知道有些報館都做過一些很過分的事 亦都被檢控當然啦有時報章割喉式競爭特別是東方太陽兩張報紙大家互相追逐東方和太陽蘋果和東方嚇我一跳有時我說話就跟東方太陽東方太陽所以 蘋果和東方互相追逐有時這個文化對讀者來說未必是不好因為大家就會看到很多想看的東西不過這個也是某種程度的一個制衡一個制衡說到明報頭條這個四川港巨富流汗被扣家族財富超越200億 京報即京方報紙北京的報導事源就是澳門賭場旗下香港公司股本78億估計是為上市鋪路明報擺這一則來做頭條我認為是有些玄機這玄機就是他會看看現在在這個集 近平上場之後集你就說明要清洗太平地不過這清洗太平地往往一定是清洗他眼中釘的太平地對嗎你又不見清洗說真的去到最尾你集家族 你家族你看看你跟著下來的親朋戚友怎樣榮華富貴我們現在都可以寫定水晶球的文一定這些人是會飛黃騰達 今天明報不要說頭條，我今天看這個電子新聞，明報有幾則的電子新聞在這個餘下的一兩分鐘跟你分享一下，挺有趣的。你剛才說起汽車，你有沒有駕過柴油汽車？ 柴油車你知道入錯這個電郵很嚴重，一定會死火。你猜這則新聞，哪一個人柴油車入了汽油車呢？考考你，會不會是油站搞錯？最近有幾個人外訪，政治人物全世界國際，第一個習近平出訪莫斯科，第二個就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去以色列，副首都有外訪，副總統就去了 梵蒂岡，馬英九也有碰頭，其餘通用汽車生產的豪華房車專門由美國空運去以色列，一落地入油，我不知道是一落地入油還是在美國已經入錯油，因為他運上時不用開，誰知落到地，我猜他應該在那裡入油，入錯油。 不過幸好他有後備車，另外一則新聞是被人整蠱，那真是我不知道，短短幾秒，中央領導的子女紛紛撤離美國哈佛，原來習近平的女兒是哈佛，李克強的女兒是哈佛。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的兒子和兩個新任副總理的女兒，由清朝開始已經有揚為中庸，有什麼不好？不是不好，你真是，你真是，所以想白你一早就留教，我什麼時候說不好，大哥，哎呀，我拍手掌了，下次我說話要拍手掌，不是想白我，你的語調是覺得這麼不對，1831，一會兒才跟你說，現在聽新聞。 D100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塞浦路斯第二大金融机构大众银行限制柜员机提款数额。 由于有传言声称这间金融机构即将倒闭，人们在柜员机前排队提款，塞浦路斯中央银行其后否认。塞浦路斯大众银行宣布限制每日提款260欧元。另外，塞浦路斯中央银行建议重组当地银行业。塞浦路斯中央银行行长梅德里阿德斯表示，有需要向国会提交 重组塞浦路斯银行业议案，并且要立即通过，确保塞浦路斯银行业稳定，以及保障10万欧元或以下存款。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以色列年轻一代继续推动和平进程。他在耶路撒冷发表演说时，再次强调维护以色列安全的重要，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他说，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是以色列获得持久繁荣的唯一途径。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和正义必须得到承认。 和谈是实现和平唯一途径，以色列必须和巴勒斯坦和谈，占领和驱逐不能够解决问题。 美国国会以318票对109票通过一项短期的预算案，令联邦政府可以有经费运作到今年9月，避免未来半年再次出现面对财政悬崖困局，而政府亦不会在6日之后因为欠缺金钱被迫关闭。这项短期预算案原本由国会众议院草拟，但经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修订并获表决通过，送回众议院重新投票。目前法案已经送交白宫，等待奥巴马总统结束中东行程之后签署。一名外籍男子在中环抢去一部的士并自行驾驶之后被警方拘捕。凌晨三点几，一名外籍男子在湾仔轩尼斯道22号接的士前往林士街，的士到达林士街附近，一名男子突然将司机推落车，将的士驶走，途经海底隧道和收费亭之后再折返收费广场。隧道公司职员将的士截停，抢去车匙同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将这名外籍男子拘捕。警方在将军澳堵破一个赌档，拘捕14人。警方突击搜查尚德村上真楼一个单位，拘捕6名男子和8名女子，年龄介乎39至67岁。当中一名67岁男子涉嫌经营赌档被捕，另外一名女子涉嫌协助经营赌博场所被捕，其余人士涉嫌醉赌被捕。行动中，警方检获大约2900元怀疑赌款、810元水钱、500元现金和一批电动麻雀台。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4421点，跌9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223点，跌31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6389点，跌44点。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缓和。预测本港今日多云，早晚有薄雾，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骤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3月22号星期五个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5，今早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呢个深井交汇处呢，咁慢线有宗交通意外㗎，龙尾青龙头嘅，咁受到意外影响呢，现时深井呢个青山公路上返屯门公路嘅一段支路呢要暂时封闭㗎，咁驾驶人士去到附近呢留意返路牌啦，同埋现场警方指示，咁必要时用返下面嘅旧路啦，出九龙啦，好冇。好啦好啦，咁睇返出面港岛区嘅车龙啦，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方向呢就改咗怡东酒店㗎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开始车多，管道口咁随时要间风咁话㗎啦。另外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就去到临时街停车场嗰边。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喺啦神咁早已经枕住喺油站嗰边㗎啦。另外加士居道过呢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嗰边。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咪龙尾骏发花园㗎。咁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上桥位开始车多，咁新界区嘅私隧出九龙呢现时世界花园。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排返呢个浸大国际学院㗎。哎呀，今日 A1 版嘅头版，哎呀，就係资深大律师同母亲啊，相信有啲金钱上嘅争拗咁啦。哎，咁咁琴日开咗呢个报记者会。哎，不过咁啊，小弟对呢啲家事又冇乜兴趣啊。冇错啦，屋企个人都有本经㗎啦。哎，咩经呢？唔系圣经，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哎，真系自己都搞唔掂啦，都唔好理人哋啦，系嘛。不过咁啊，真系不幸下为先，是吧？唉，为什么不就个妈咪呢？啱啱先啊，小弟成日讲的啦， 样样嘢都可以迟，唉，唯独孝顺啦，千祈唔好迟，唉，好好记住啊，大壮，回头是岸啦，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 ，D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还声于民。 上书局及小书局承受租金压力，搬迁清仓。3月18到24号，观塘考明街112号友联大厦7楼，全场10蚊，本本10蚊，请多多支持，请自备购物袋，扫货、扫书、扫仓，多谢多谢。 在下正是， 听讲你的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啊。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即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十二点半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D100 大同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星期日上午八点到十点， 听风者陈玉欣与民情思话， 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Pinnastore 主持司马文、谭雁彤，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毛孟静，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对冲人生路， 下午两点到四点， 好玩星期天， 下午四点到黄昏六点， 旅游玩家， 黄昏六点到晚上九点， 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有牙呢啲 可能有噶。 所以你抌呢度做乜鬼啫？ 缺德呢啲真系叫缺德啦！呢啲都用人命人命嚟嘅打咯，呢啲唔系啊！你冇可能啊！呢样嘢你唔讲我都唔知道嘅。 系论场惨案咧，你觉得点睇啊？ 咪就系两公婆 系啊， 咁样有咩睇法？ 系啊， 冇讲讲嘢啦。呀，呢啲咁啊，咁惨， 系啦， 咁惊人嘅嘢， 系冇讲。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林伯。 早晨，早晨 啊，早晨啊，今日都系唔讲嘢啦，我哋都系唔讲嘢啦。头先啊，唐英年话我唔讲嘢啦，都系唔讲啦。唔系啊，讲下假酒啊，唔讲啦，都系唔讲啦。 佢有权唔讲，我哋唔可以唔讲啊。声音媒体嚟噶。 唔系头先人哋访问佢就系嗰啲家庭惨剧，佢又唔讲啦，我都系唔讲啦。咁啊吓，喂，佢系咪真系卖假酒啫？话事话，我冇听你哋讲啊，大班点样讲呢个问题？有冇佢呢个咪真系假酒嚟噶？ 涉嫌啦， 涉嫌。 咁但系根据阿陶陶嘅讲法就话，诶。那个美国都不识货啫， 美国佬不识货。 系咯， 喂嗱，你想话讲下呢一个嘅，即系未入我哋嘅正题咧。今日真系 唔系啊，呢个正题嚟噶。 你觉得系？ 系啊，我想因为我见到呢个吓信报大字标题，佢话五大原因，港变失眠都市，失眠大军连选百亿元，一百个百，百亿元，哇咁劲喎，真系。 港元。 咁我想啲听众咧吓。就话俾我知，你今日上班嘅时候，当你揸车梗系要好 啊， 聚精会神啦。 啊、 但系如果你系坐公共巴士，你系坐呢个系铁路嘅，港铁嘅， 你見到今天上班的人是烏眉瞌睡啊，還是他們拿著手機在玩這些不知道上網啊，還是在看報紙還是看書啊，真的 是1831138你如果仲系眼蒙蒙，咁你唔好揿错掣啊！吓咁啊，不过讲真咧，香港人咧， 有啲人就话咧，攰到喺港铁度咧， 系 揸住个扶手，系可以瞓着，我全程都瞓紧，或者半瞓紧啊！ 其实香港人咧就孭住一个重担，就叫做活力都市啊！不夜天是香港是其实是不健康的。好多人呢我想是真的一日睡的时间呢就算不是讲长短睡眠的质素呢因为香港的睡眠的空间香港人的住的空间是很逼仄很嘈吵所以呢基本上睡眠的质素是很高。 睡眠的空间喂有一个说法就话，无论你有几富贵都好，你都系瞓张床 四只半啦， 系咯，够晒噶咯噃除非你系姚明啦，系咪？ 我意思即系话咧，睡眠嗰个嘅附近嘅空间咧，即系譬如话嗰个空气嘅质素啊，佢嘅噪音多 环境啊， 环境啊，系嘛？即系呢啲都系我相信系香港人咧。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得个做字。做完之后瞓低嗰一下呢一来瞓得少不够瞓二来呢个质素必定亦都因为工作嘅压力发梦都可能恶梦都多啲。所以呢个都我都同意的如果你讲呢一个即係失眠大军我諗香港好多人呢都系即係唔好只係讲失眠。即係瞓唔到嗰啲就更加惨啦。瞓得到都系短暂。睡眠不足同埋呢就有呢一个嘅甚至有啲人有睡眠窒息症唉好多嘢呢大家都可以打嚟因应林伯嘅呼吁不过嗰次喺呢个八乡搜证嗰啲差人即係咪睡眠不足呢所以就 睡眠不足 所以就收留咗啲染有血迹 唔好，我觉得成日批评啲前线嗰啲系拯救啊，或者执法嚟，真系唔系好啱嘅。阿 Sir 吩咐噶嘛，系嘛？ 不过呢件嘢咧啱，即系阿 Sir 吩咐同埋咧，当日应该都有法证嘅。 阿 Sir 话够料啦，咁点啊？系咪？ 咁所以咧，所以咪听呢个阿 Sir 之中个阿 Sir 啊， 阿 Sir 呢个之中嘅 Sir 就系咪乌 Sir Sir 咧？嗱，佢咧一定要死撑嘅。嗱，今日咧。即系 佢瞓醒未嘅啫，咁 佢呢个样似唔似瞓醒嚟？我觉得真系未瞓醒喎，呢个样真系似未瞓醒喎。呢个曾伟雄一个嗱，佢咧嗱苹果今日再跟进佢哋琴日嘅 A 一头条，咁咧就话咧呢啲染血嘅我哋认为系证物，一哥就系呢啲系物品，老快都唔讲证物呢两个字，因为佢知嗨嘢。死撑就冇丢弃证物，咁我哋梗系琴日咧访问咗前法医官阿马宣立医生，我就问佢一句：如果嗰啲法证嘅人员系你学生，而家教书啊嘛，佢话佢一定肥佬，一定肥佢，而且话前线嘅 D Sir 咧一定系做流嘢，咁但系咧一哥咧仲喺度撑，睇下佢点撑啊！ 你喺事件里边咧？要檢走的證物已經是檢走了我們並沒有就是去丟棄任何的證物當然是在這個事件裡面我留意到一些染血的物品的處理是未必是完善這個才是我們去留意的地方就不是說我們漏了什麼證物在這件事件裡面我會了解一下這些染血物品最後的處理方式是不 是不完善如果不完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去帮手去处理这些物品 厉害啊不完善因为被你记者拍到嘛就不完善咯。 同埋呢 应该收得密密实实嘛。 是啦同埋呢他们真是语言艺术来的。因为他没有处理错的证物因为他根本就不觉得那些是证物。你唔觉得呢啲系证物就系大错特错咯？前法医官严厉批评你呢班人系肥佬咯，因为你都唔觉得嗰啲染咗血嘅枕头、被单、牛仔裤、毛巾有血迹。马医生讲明，绝对不能喺现场就分析得到、分辨得到呢啲血迹 究竟是属于哪个人的血迹、只可以去证明到这些就是血 是 不是茄汁、不是红油。 你巴闭啊，昨天又讲到话有没有第五啊、第六啊、第七啊那些。 不是这个、我是听你昨天朝同大班、即是运用你们的幻想力跟住就话有可能喂是第四者、第五者啊。喂，咁呢个是喂做任何查案的人都应该大胆假设的。你唔能我估计点呢諗下。呢单案呢其实一去因为呢一单呢就基本上就是在大角咀命案之后的第二日。 是。 差人呢可能有感觉又一单伦常惨剧。又是咁样。 是。 唉，一捉咗个衰仔。唉，掂掂啊，咪你啊，我唔知佢有冇讲嘢啊，呢个啊，我唔知佢有冇认罪。不过可能最大可能就系、是，唉，系啦，系佢啦。咁于是乎，法医去到，嗱，系啦，系家庭伦常惨剧，同佢啊十九岁、十八岁同佢十九岁嘅朋友拿把刀落去，就瞓紧觉嘅时候，爹哋妈咪就系咁插插完之后，唉，呢啲嘢嗱系啦，呢啲够噶啦，其他啲，哎呀，核核突突啦，唔使啦，放低。就系咁，冇谂过。是不是真的一个普通的家庭伦常惨剧、有可能真的 即别有内情。 别有即这个我们即大胆假设嘛即是想白你都明白即你不能够令众无往嘛我们是。是不是即我们是不是令往无众嘛、我们不能够一定要切切实实每一件事每一个个案我哋要无可置疑底下先能够入到个人罪呢、个就是香港法治精神嘅精要。所以如果你曾伟雄琴日已经讲处理呢啲染血嘅物品呢係有不理想嘅地方呢你呢一句就足以令到日后如果因为辩方律师就攞返呢件事出嚟你去於是乎要你要无可置疑地入被告罪的话这些疑点的利益就归了给被告。你可能因为这样呢建案就告不入。那你是不是对死者是不负责任呢你对伤者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是真凶你警方查案是不是那么马虎呢即是这一点 我大班成日看那些 CSI 美国的片集他通常呢就会将个凶案的现场呢就会围住就不让别人去进入。还有呢攞咗嗰啲证物呢好多时候呢就係喺个考虑推测嗰个动机啊去找尋嗰个元凶嘅时候呢就会慢慢咦有啲嘢要补充喎、要去再搵证据喎咁样然后就去搵嗰啲可能未曾经过化验嗰啲证物呢喺嗰度搵啲搵线索㗎嘛。 嗱阿林伯好简单啦如果呢一单係发现死者瞓咗张床度唔知边个係凶手我估计警方一定嘅手法唔同啦。乜鬼嘢都立晒返去因为你冇可能你都唔知边个凶手。嗱呢单嘢肯定就係佢哋掉以轻心。佢哎又系一单伦常惨剧。唉真系阴功啦跟住就哎得啦够㗎呢啲。就系咁咋嘛我估啦人同此心我哋估计警方呢班前线或者呢啲 Sir 做嘢就系咁諗。咁你咁咪就系表示呢你呢个曾伟雄领导嘅警队呢你就对呢、這、一个即是游行人士意见人士呢就哇落力到尽朝后早五点几都去拉你。 一年之后都嚟同你算账。 是啦而敏华嗰啲大力打击你对呢一啲呢哎得啦掂㗎啦搞掂㗎啦。跟住呢琴日我哋亦都讲埋嗰个高靖之是吗双白线咳线自己投埋案。跟住你竟然都话啊怀疑你一周呢幅相唔知咪假㗎喎、大佬。 都系啲记者唔好啦。 都系、 又唔配合。嗱、 记者又唔配合系咪咁于是乎咪冇囉唔使告。喂咁呢啲咪你咪见到官官相卫系咪对自己啲高官大内总管就 A 都唔敢嘅喐都唔敢喐跟住就即係包庇之余对呢啲咁嘅凶案呢求求其其你警方沦落到咁呢我觉得係真係可悲囉阿林伯。 用沦落呢 我觉得係沦落㗎、对唔住我真係觉得係。因为呢你睇下警方点样大力打击啲示威者同埋点样处理呢啲所谓我哋认为丢弃嘅证物以及对呢个高靖之 呢件事，所以我喺度呼吁，琴晚我都系噶啦。如果大家都觉得警队喺呢啲问题有问题，你就大家一齐一人一信，就入去呢一个嘅警察投诉科，发挥我哋 D 一百一呼百应嘅力量，唔好再俾人哋觉得咧大班成喺度唏嘘，唉冇咯。又或者林郑所讲乜啊，大班仲有影响力咩？咁咧，大班成日都咁演绎。乜佢真系亲眼亲耳听到人哋咁讲咩？ 诶、欸，好多 林郑真系收 风嘅渠道噶嘛。 我净系你知啦、啊，我直接收风就当然嚟自当日嘅罗范招婚啦。佢都衰仔呢、這个大班啊衰佬讲咗好多次啊。我谂住净系同佢讲，点知佢一礼手就即刻话罗范就话我唔会做大你哋个当日个 DBC 台嘅，啊 系 啊，唔会嚟接受你哋访问嘅。跟住话郑家富去边个台都得，我都会嚟同你倾。不过你去呢、這个 D DBC 就唔使倾啦， 咁 D 一百有冇倾啊？ 我未有揾佢啊，快啲揾佢咯。哇，我而家 D 一百唔系 DBC 喎， 系咯。 嗱，罗范招芬咧，传闻咧佢系做呢一个医管局主席啊。啊，大佬， 哎呀，有难、啊， 你有冇收到风啊？哎呀，真系有难啊！而家啲医生惊个鬼啊！话俾你听，啲医生话死咯死咯，如果佢好似当日。吓、啊、教育局嗰阵时咁样对住啲老师，哇大佬你知啲老师， 日日都有通告， 系啦， 日日都有教改， 啲老师咧喺佢嘅手下咧，个个都话不务正业，个个都唔系教书，个个就净系填表，吓、个个就系填 form， 跟住就开会，不务正业。嗱、如果啲医生而家已经做到死啦，哇！你话呢个嚟到做主席，所以我同你打赌都得，一定唔系佢，我觉得，因为可以做医管局主席嘅咧。多的是， 系， 亦都有第二嘅 胜传。寻日啲报纸咪有佢叫梁智仁嘅， 呢个系其中一个。另外咧，甚至林焕光咧，有啲人咧都开始 唔好啦，系嘛？由佢 嗱呢个咧，作为一个行政首即系召集人， 系 即系当年咧都有个行会嘅成员叫做梁智鸿， 系 做呢个医管局主席，都未必。 咁啊，佢本行啊嘛， 咁系，但系咧，但系咧，嗱，咁啊系，咁但系你知咧，即系都总好过呢个会计师出身嘅， 系 吓呢个咩话？而家 胡定旭啊， 胡定旭， 哇！呢个杰塔塔知唔知真系噶？搞到呢个 系杰塔塔啦， 咩同你计数啊？真系， 你知唔知？琴日啲记者就问佢啦，喂，边一个你十一月你够钟咯？啊，做六应该做系 三月啊， 九月系做六个月，而家三月九月够钟咯。 佢做六年定九年？ 跟住咧，佢应该六七年噶啦，系好多年噶啦。跟住佢啊，面都黑晒。我仲有六个月做啊，你咁快赶我走咁？即系佢心谂吓、啊，我可能想再坐一回，佢你梗系上啦，大佬得 有 先 得 咧。唉，唔好讲呢啲医管局啦，迟啲出路先讲啦吓。不过咧，今日咧，即系讲开人事变动，今日咧就会宣布教育学院嘅院长咧 系 边一个吓？咁 你有冇收到风咧？嗱，教育学院嘅院长咧，听闻咧系一个经济学者。咁我就成日都笑啦，啊，张炳良嘅细佬张仁良。啊、竟然原来可以唔系真系细佬嚟啊！对唔住啊，即系 系呢个细佬 系个名字嘅啫，一模一样咁写法嘛。两个都系张良，不过张炳良炳完之后就人，炳、啊、完之后又到阿人，我觉得咧呢、這个机会相当大， 系 相当 咁系咪一个合 呼之欲出 人选咧？ 张仁良咧，我就同佢嗱，我就好少坐嗰啲政府嗰啲諮詢會，不過有一年咧， 喂西九佢好活躍嘅喎。 嗱，我話俾你聽啦，我有一年咧就坐唐英年，當時係財政司司長。有一年你記得咧，就應該係沙士之後就搞一個叫做振奮之經濟啊，所以有一個應該係即係經濟一啲咁嘅委員會啦。咁啊咁啊我啊。多年嗰两年咧，都坐喺张仁良隔篱。张仁良咧系一个好沉实、好务实，亦都同其他经济学者有啲唔同嘅咧，就系佢都几，我认为佢唔系一个擦鞋嘅人嚟。即系所以我几尊重呢位学者。你知好多经济学者咧睇住风势噶嘛？ 系 政府想佢讲乜咧？佢就讲乜噶啦吓。 张仁良唔系应该睇理论、睇数据做分析嘅咩？ 经济学者和律师一样，十个律师有十个意见，十个经济学者有十一个意见，同样都是这样。但是张仁良我希望这样，即如果真的他做到呢，我希望他真的锐意将教育学院要打造成即是师范大学，香港 的很多任校长都这样讲的啦。 咁希望啦，希望就唔好咧，再叫即系呢个即财政司司长用几亿咧，走去就俾廿个啲学生就出去读书，跟住翻嚟做教书。大佬啲钱唔该摆喺香港度啦。咁所以咧今日咧都有几单呢啲，大家都可以留意。不过咧，阿林伯，我谂一阵间我哋都要详细睇讲咧。其实我相信今日大家最希望我哋讲多少少嘅咧，就系真普选联盟嘅成立。 系 真普选联盟咧， 好似唔系几好兆头啊！真系啊， 点解咧？ 啊，个横额后边嗰个咁样嘅挂起嗰个系牌匾系嘛？ 做咩啊？跌咗啊？ 跌咗落嚟， 唉，呢啲 头真系啊！ 喂，我做证婚咧，都见过无数次， 系咁你 真系你谂下几惨咧？嗱，第一唔使我兜，又唔系我挂啊，即系我通常嗰啲跌得最多咧，嗱，即系我唔系自己买花赚花香，我自己嗰啲礼堂咧，我系话叫啲同事搵嘢勾住嘅，一定唔会跌落嚟嘅，但系跌得最多啲咧，就系啲大，有时真系啲 酒店 五六星级酒店，因为你知佢哋 啲双胶纸黐噶嘛， 系啦，因为佢哋啲 backdrop 佢哋又移动嘅，而且咧佢哋又唔想整污糟佢哋自己嗰啲地方，双胶纸一黐咧，往往嘣一声就跌咗落嚟，冇嘅，有时啲嘢就即系你又好难兜噶啦，个名都跌埋，咁你点兜咧？不过我又唔知琴日原来佢哋又系咁样跌咗。落嚟啦，真普选，所以咧，究竟真普选联盟会唔会真系联盟有联盟之名，就冇联盟之实咧？因为人民力量咧，琴日参与都后尾都讲，佢话喂，如果冇呢一个嘅捆绑式投票咧，佢哋就会退出噶啦。嗱，呢一个咧，我啊撑人力， 系 OK， 因为大家参加得联盟。我认为呢在这个捆绑式的投票绝对是应该27票清清楚楚团结一致，否则的话你搞联盟来做什么？你如果投票都没有捆绑式，随时走这几票去撑政府或者弃权，那你做来做什么？对不对？想法 有没有空间可以申请豁免的？ 不，大佬，如果你即系呢啲咁嘅大是大非，你估死刑应该合法化，同性恋应该合法化，呢啲咁嘅道德上嘅议题，攞呢个豁免啊？喂，真普选联盟，大家就有一个好简单嘅目的，就系、是、争取一个真正嘅普选，冇预选嘅普选，真正一人一票嘅普选。如果你有人喺里边话对唔住，我哋唔想捆绑投票，我哋各个政党自己去再考虑，跟住就一个屈尾十又去入去中联。办倾偈，跟住出到嚟又可能投弃权，甚至离开咗唔投票。喂，咁样就真系，咁就梗系唔好啦。所以我系唔想见到系咁。所以一阵间咧，我哋讨论亦都揾下啲人力嘅代表，万必睇佢起身未啦，叫醒阿万必一齐去探讨下。咁而家咧交个咪讲下新闻，听下通喺度啊。百行孝为先啊。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8:30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首先跟进翻先，咁较早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深井交汇处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啊，车龙啊长咗好多噶，去到后边嘅沙仓。咁受到意外影响啦，咁现时深井青山公路上屯门公路一段咧，仍然需要继续暂时封闭噶。咁驾驶人士咧一定要留意啦吓。好啦，睇翻出边对面海，睇翻公车龙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去海景大厦上边嘅。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咁啊，大家都要间风噶啦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中山纪念公园。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路过去到一个女童军总会噶吓。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龙尾就果栏咁，至于加士居路向翻油麻地咧，去到康庄道桥底。咁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石门回旋处嗰边噶吓。唉，讲翻八乡嗰单凶案 case 嘅证物处理啊。唉，讲真，你唔访问阿一哥曾伟雄都冇咁火嚟啊！一访问佢，哇，真系听到火都嚟埋啊！唉，头先之前听新闻都听到啦，系嘛？警方啊，冚呢个非法赌档，唉，麻雀台啊，麻雀水钱，全部都要一一带走噶嘛。仲有啊，麻雀一定要数够144只。唉，我唔知道有冇讲错啊，因为唔识打麻雀啊吓。有人计花，头先个同事就话啊，睇下你计唔计花啫，计花可能唔系144只，唉，我都唔知佢点计啊吓。喂，总之系麻一一全部都要攞走噶嘛，一只都不能少啦。总之系咪啊？喂，咁你咁大单 case， 你系求鬼其实掉紧啲系嘛？喂，你未搞掂，你封住佢先咯。一个礼拜后即解封都冇人理你啊，系咪啊？甚至一个月解封都唔系一个问题啊！你系咁求其啊，乱鬼掉啊！喂，问清佢就推卸责任啦。啊，我都觉得不当啊！你血迹嗰啲大佬啊，唔系问你卫生嘅问题啊，卫生嘅问题我问卫生署啦，系咪？问食环署啦，阿 Sir。唉，真系啊！好，咁啊，听住天气点啊？小班哥系咪有嘢想讲啊？ 我啱啱想讲， 系 麻雀咧，我试过有一次买副麻雀，真事嚟嘅。吓咁咧就大家打麻雀啦吓，咁啊有我同老豆打嗰阵时，老豆打只蓝，跟住我大佬同我一齐嗌碰，两个人都嗌碰，原来嗰副麻雀有五只蓝啊， 哇！ 所以咧啲手证咧系一定要睇下几多只，不过睇完几多只咧，你都要洗下有几多只蓝，系嘛？如果唔系情堂咧解释就好麻烦。 啱啊！如果多只蓝啊，真系一定甩啦。 系啦，喂，不过咁，头先你好似自己自动投案，发行阿维先，阿林伯可能想问你啊，咁嗰99行系乜嘢咧？ 唔系咧，我就觉得通咧就真系咧， 系 做咗一个反面嘅教材， 系。 你曾经是男子汉嚟噶嘛？ 系 你咁样离职之后咧，就批评你嘅吓，你旧上司，你 系咪炒你噶佢？你 唔 系 嘛？ 即系睇见利益冲突咧，有冇啊？ 冇利益冲突。睇见有啲猛咯，即系咁样处理吓，即系唔抵啊嘛，系咪？唔系讲笑啊，分分钟啊，有啲牵涉嗰啲警员啊，可能嗰啲操守啊，吓 有， 或者系啊，真系有啲问题都唔定。 喺你报埋天气咧，快啲 好啦好啦， 见到只蓝啦， 先系交翻啲蓝俾你啦吓。系四五人归蓝唔紧要啊，唔好四人归西。哎，大家嚟先。好，咁啊天气报道啊，咁啊现时咧咁啊温度19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91%，咁啊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30至60，属于中等至偏高，路边监测站咧就50至75，亦都系中等至偏高噶吓。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啊，早晚有薄雾，咁啊初时有一两阵咧微雨嘅，咁日间短暂时间就有阳光。咁最高气温大约24度啦，吹呢个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南风啊。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星期日有骤雨噶，咁天气都几凉噶啦，出门口着翻件衫。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谨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唉，我仔仔成日都要我买玩具俾佢，唔买就话发脾气，仲话唔想翻学添，唯有买俾佢咯。 吓，咁点得噶？其实小朋友情绪管理做得不好，不单止影响小朋友日后性格发展，亦都会影响小朋友面试的表现的。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约黎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的课程总监 Michelle 分析幼儿常有的负面情绪和影响，更加会讲解改善的方法。留意3月28号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波游戏， A storm is gathering. 万众 总速播，星震全球最强组合。 Buckle up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主持谭雁彤、司马文。 Ca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and hear the truth。 嘉宾主持余若薇、 Audrey Yu、 刘慧卿、 Emily Lau、 毛孟静、 Claudia Mo。 风波的背英文版。 Teacup in a storm。 Teacup in a storm。 D 一百大同台，星期日上昼10:00-12:00。 Teacup in a storm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every Sunday 10 till noon。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波里的尘贝 D100 Sunday Digital We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有颜这些 可能有的， 所以你扔这套做什么计 缺德，这些真的叫缺德，这些就用人命人命来打，这些不是，你不可能的，你不 说 我都不知道的。 是论场惨案 呢， 你觉得怎 么看？其实两公婆有什么看法？ 不要说话了，这些这么惨，惊人的事， 不要说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林伯 啊，5:37。 喂，而家我哋呢啲朝头早又啲新闻又少啲吓，咁啊几好啊，多啲时间咧，我哋可以啊探讨下每日嘅新闻精髓啊。今日咧要真系点都要讲下真普选联盟啦。真普选联盟咧，林伯啊，即系我一睇琴日，即系佢哋喺记者喺立法会开嘅记者会咧。我盼望即係喺日後投票去決定2017行政長官選舉嗰個嘅方案之前咧，我哋呢一班泛民議員咧都係咁團結就好啦，嚇、啊！即係大家手攜手啊。不過咧，琴日呢一個嘅記者會咧，有幾個人物係不在場嘅， 嗯。 一个就是黄毓民，一个陈伟业，一个刘慧卿。刘慧卿就是民主党党魁，黄毓民就是人民力量的大佬。两者呢过去 有个细佬在这里就行 了。细佬当然我们一阵尽量找下细佬，看细佬醒没有。那就当然人民力量三位的代表呢，其实即也都前一两日他们人力的党魁在参加过港岛选举的那个叫刘家雄出来也说了一些。我觉得人力今次参与真普选联盟我盼望是一个好的开始。姑勿论也都有些言论呢，就说即迟早都嗌交收场的了，大家都不要期望那么高。我又唔係咁睇囉，諗吧。有時即係我哋唔好太過即係陰謀論去睇一班泛民嘅議員，因為始終呢佢哋都係各自有自己人，每個人都有唔同睇法啦，我同你有唔同嘅睇法，政黨裏面都有可能有左中右，何況一個咁嘅聯盟牽涉咁多泛民嘅團體。是吧，有民主黨。 但係都應該係如果行得埋嚟嘅時候呢，就應該係對嗰個係大前提认同才得的。 是。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其实我相信人民力量呢某程度上面都接受在这一刻接受真普选联盟的工作方案。他们只是呢就提出不可与中央谈判，同埋呢在2016-17年落实双普选这个问题上面就不好就是同中聯辦同北京政府談判，係嘛？即係喺達成共識之後咧，最好就一定要大家捆綁投票，一定要一致，就唔好學你話齋頭先咧，就申請豁免。 大班都講好多次啊，幾時你可以同西環談判嘅啫？ 喂，谈判都对等噶嘛？ 冇错，冇错。即系佢咁，有啲人系觉得，或者当日民主党觉得自己做咗谈判对象系飘飘然啊嘛？呢一个咧 都系你自以为是嘅啫， 唔系我自以为是，系佢哋自以为是。 轻姐佢哋啦， 何俊仁。张文光、李永达啊，佢哋自以为是，佢哋觉得咧系有呢一个咁样嘅吓力量，同共产党平起平坐，咁你咪而家咪知结果咯，系咪啊？即系屡次选举吓嘅失利，吓被选民嘅离弃，咁而家咧我又觉得咧俾啲空间佢哋啦，我觉得何俊仁今次喺占领中环。同埋话会喺呢一个嘅普选联盟里面嘅工作等等呢、甚至係话辞职嚟去让佢个位能够有一次嘅补选而 我先 话 好我觉得又唔够积极囉佢都係获邀请㗎嘛。 获邀请。 係囉。 咁当然呢嗱日话说两头、 啊、 有啲人又觉得呢如果政党太过投入呢就话你抽水。係、你即係即係所以咧，真普選聯盟條 line 咧，我又同意喎。佢哋就話咧，對於佔領中環咧，佢哋係一定參與，不過佢哋唔會站向最前線做策劃嘅一方。 係 嗱，咁就可以令到咧民間公民嘅社會，同政黨真普選聯盟嘅立法會議員咧，能夠一唱一和，裏應外合，係咪？因為普選聯盟裏面的27位立法會議員呢就是我們泛民的代表他們在議會裏面就要向真普選日後去爭取如果那個假普選的法案拿來呢投反對一定要這樣呢政府就覺得你們這27個有力量在街頭因為你佔領中環由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帶領有議員的參與的、有我們即很多对民主真普选的坚持的人的参与有一万人一起写这个的即同意书、然后大家呢浩浩荡荡给到政府的压力。我觉得呢两者缺一都不可咯。所以 我在这件事最开心的就是林公公的真的。 林公公 啊真的退得靓啊。 啊你讲啊现在在这个剑桥定是牛津。 读这个神学。 剑桥定牛津、我 不 记得。 总之 都是剑桥或者牛津啦、读紧即是同这个天父企得埋啲啦。不过讲真呢你嗰佢唔想喺度咩大佬係咪时不与我咁头先嗰个唐英年我哋成日都播佢出嚟嗰啲饼带冇讲啦又冇讲啦有咩讲啫係咪衰到贴地咯係咪冇特首做不特止係咪卖酒都要俾人卖假酒仲讲嚟做乜啫即係呢度呢好深啦唐英年一个插开一句啫。好心呢即是你有钱都唔使咁样扬嘅。即是你啲咪红酒咁样拍高调咁拍卖。佢而家应该呢低调啲啦即是做返啲即是你唔做实事我唔理你你自己飲红酒我唔理你。你同老婆去即是点样去环游世界你咪去啦。即是你唔好太多呢啲即是令到公众可以作为即是讨论你知道人呢最紧要人贵自知。要系即是不能多言的时候你就要尽量低调、否则的话你做乜嘢呢你都要俾人哋系一个风眼就无谓啦。 讲啦冇计㗎啦你日未来日子我哋会睇得到吓 系咪啊 志愿啦刘光华。 讲开刘光华犀利咯。真系大佬我都成日都话呢个刘光华一讲到普选。 昨日呢报纸咪标题话第二号嘅人肉录音机。 人肉录音机最贵嘅录音机。每个月成廿几万嘅录音机哇真係贵过晒我哋呢啲数码或者係呢个网上嘅收音机吓、十分贵。不过呢你又唔到唔服呢一个嘅即係刘光华我都成日都话呢个人呢、真係即係你都好难喺香港再搵另外一个刘光华呢一个人呢、种人。第一佢、由一个月明村嘅互助委员会秘书、秘书咗喎互委会都做唔到主席喎大佬都系秘书咗喎跟出跟入同个主席搞下议程写下会议记录咁咗喎姚新做咗区议员好犀利啦。 跟住區議員之後，哇！加入港同盟啊，犀利啦，係嘛？諗住選立法局啦，當年咁啊，梗係輸咗啦。咁跟住，咦唔對路喎，都係過民建聯啦。 係中間有公民力量啊，係嘛？ 唔係未到，未到佢入啊係喎，你講得啱。究竟佢係組成公民力量先至入民，應該入咗民建聯先。 系 入咗民建联之后咧，就觉得自己哇喺沙田要有一个力量，于是乎就组织自己嘅人民唔系公民力量。咁跟住先要同民建联嘅高层就有开始不和啦，因为你咁样即系搞到我哋组织啫吓，跟住都冇问题，继续扶摇直上。哇，做完立法会之后咧，做埋行会，行会之后谂住做超级。嘅區議會代表輸咗之後，個頭咧亂過我而家，跟住坐喺個茶餐廳度，死狗一樣，跟住 痛定思痛， 一收到個電話，譚志源話：喂，做唔做我嘅副局啊？哇！即刻梳好個頭，哇！呢個反應，三個響頭啊，大佬，你真係即刻就竟然做副局，跟住局长唔喺度做处理局长，仲上立法会答问。哇，大佬呢、這个 真系、 你净系我头先净系数，都数咗几分钟。呢类人咧就系、是、香港人咧。嗱、如果你即系咁讲啦，谂吧，有啲人话香港人好醒目嘅，看风使你。边度西瓜大边站啊？刘江华一个活生生嘅例子。不过如果你觉得，我是不屑做呢啲呢，如果你认为佢呢啲咁嘅人，哎呀我唔会学呢，咁我就恭喜你啦。 有样嘢呢，有样嘢呢可以学呢啲嘅。熟悉国情啊。 熟悉国情。 做秘书好巴闭㗎喺内地。 係咪哦，哇，有主席都唔做。做委会秘书先， 系啦， 打死都唔做主席，系咪咁话？ 系嗰、那个叫做 figure head 嚟嘅。 figure head 嗱，讲翻真普选啦，唉，即系就算刘江华点样讲呢个特首系唔系爱国爱港都好，而家咧嗱呢个真普选联盟咧，27名立法会泛民嘅立法会议员咧正式喺琴日成立啦。联盟咧就分两阶段工作。第一，先发动市民参与讨论，定出普选方案。嗱，呢啲咪醒目咯。当年你嗱，即系你当年死喺啲乜嘢度？你今天就要喺嗰度嚟去自己站翻起身。 系 当年确实即系泛民咧，系欠缺咗一个同民间沟通嘅途径。因为当时咧，我觉得咧系好多时都以为咧泛民咧或者。可能而家都系嘅，有啲泛民成员觉得我代表呢一个嘅市民，我就已经知道啲市民谂乜，系忘记咗亲身落多啲区，系真正问下啲市民，究竟佢哋点样睇普选呢条路， 即系有到个脉搏啊，要掌握到 吓，系啦，冇错啦，真系好嘢，我哋啲同事真系更正翻我头先嘅记忆吓。刘江华就系93年创立呢个公民力量，98年加入民建联。 你而家就证明咗点解我年纪比你大啦，真系。年纪大咧，对旧事咧就记得好清楚，近事又唔记得噶。寻日去边度食嘢啊？唔记得。 嗱，呢一个年份咧令我记起啦，就系因为刘江华组织呢个公民力量咧，当时民建联咧就觉得98年嘅地区直选要有一啲有份量嘅地区人士加入嚟去攞到新界东嘅议席，所以当年咧就揾刘江华入民建联。 因为之前咧，好似或者嗰段时间咧，阿兴姐一路都系一个票后嚟噶嘛， 票后嚟嘅，系佢嗰年咧98年咧就新界东五个嘅直选议席，佢又带埋阿何秀兰入局，咁就我何秀兰同刘江华，唔系同谭慧，唔系刘慧卿，唔系谭兰卿，哎呀真系，唔系好多，冇乜嘢。阿珍，你识唔识边个谭兰卿啊？唔识咧，八十后九十后边个知谭兰卿系边个啊？系我 所以 啊， 大巴一路成日都讲话咧，应该整翻啲系经典嘅粤语残片咧。 即系谭兰卿咧就好肥嗰个啊嘛，好鬼恶包租婆嗰个，真系包租婆啊，大佬，唉，成日就收租啊，追啊追边个收租都系南红啊嗰啲咁啦，系咪好凄凉啊？高老全啊，系嘛胡峰啊嗰啲死仔。 交租咁啊！好啦，讲翻呢个真普选联盟呢两项工作，第一，就向市民吓同市民参与讨论，然后及后争取全民支持，年底咧就向政府提交泛民嘅共识普选方案。咁所以咧呢个啱嘅吓， 仲有咧佢话要争取埋呢个国际社会嘅支持嘅，呢个又会唔会犯大忌咧吓？ 嗱，呢个真系值得探讨。阿林伯，嗱，我自己觉得咧，我一向以嚟咧，你话呢一条线点样摆咧？争取国际社会嘅支持，我认为是需要的。但是就不要过分以为呢国际社会呢就一定能够帮到你。这个我觉得就即是要泛民的成员要我认为就要醒觉。因为过去呢我同李柱铭有好多嘢都同相同睇法。但我某程度上面后面我再探讨呢，我觉得马丁呢在很多问题上面呢，他觉得美国是可以帮到手。那这个我某程度上不是一定不得，不过呢不要太倚重。即是不要以为美国佬就一定是即是站在你那边，或者找美国佬就一定帮到手。有时呢可能是帮到忙的。是不是有时我哋觉得。 美国佬都玩嘢㗎嘛。 唉，美国佬你问我呢，我而家觉得美国我以前细细个呢就俾啲老师灌输一种即係唔係幾好嘅啲观念，就係英国人好虚伪。因为你睇下英国人讲嘢呢，你赞你呢都赞得好鬼靓嘅啲英文。即係你唔识英文呢，英国人嘅英文呢，你以为佢赞緊你，其实佢踩緊你。咁呢就好多先生就话，唉，英国人好虚伪嘅。但我而家年纪越长，我感觉美国人比英国人更虚伪。因为美国人都乜嘢都话，唉 ,very good, very good。哎，揽头揽计，第一日识你就讲我屋企呢个咁样嗰样，英国人就懒 冇价值咁啊， 懒冇价值咁，其实就好有价值。英国人咧，佢又好沉静嘅，唔多点同你讲嘢，所以英国人咧成日就系即系讲天气，大家一见面咧 unfriend 都好，今日天气点啊，咁系咁嘅啫，一开场白就系今日天气点啊，咁啊，所以咧有时。不同的文化我们要自己要想，苦心也都自问，我们香港人的普选国际社会关注是必须的，这个也都作为一个国际的社会金融中心，香港是需要国际关注，但是不要给共产党有太大的理由拉拢外国势力，呢班就係接受緊外國， 即係搞清楚呢個家事嚟㗎。 呢啲唔係呢個當然咧，我又呢個我哋香港人嘅事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話由其他，你知道而家啲美國佬啊，我諗我唔知你有冇收啊，我到而家仲有收到啲美國領事館相關人等間中打電話嚟問下我哋啲，喂點睇普選啊？喂。你哋民主党内部而家点啊？边个做主席啊？即系选主席嗰阵时候，喂，佢哋四围收风噶，大佬。嗱，当然佢有佢嗱，佢咁收风咧，就必然就系对佢哋自己大美国主义，佢对美国佬喺香港嘅利益，或者国际嘅舞台上边，佢要处处都知道美国佬点样定位，同埋你香港发生紧咩事。嗱，我哋呢啲咧， 小心啊，小班，你讲呢啲嘢日后咧。有可能会亦都喺咩啲维基密码嗰度啊，咩密报嘅笔唔知咩嗰度写出嚟嘅大班点样批评啊？呢个堂堂都见报噶噃。 咁呢个啊，当然啦。不过咧，大班啊，梗系威水啦。大班系报太针啊嘛，大佬，梗系好多人揾佢啦。 即系权威人士， 权威人士。曾经我哋呢啲咧。 定系而家更加权威啊？ 肯定美国领事馆揾佢嗰个，肯定高级过。啊！揾我嗰、那个，肯定嘅呢句我话俾你听。啊，你知美国领事馆好威，由总领事底下有副领事、副领事，跟住有好多个领事噶嘛，好多 group 人噶嘛，系咪？ 喂，我今日约咗个领事食晏喎。 系咪嗱，系我都话啦， 唔系美国， 梗系啦，多国领事根本就喺香港。嗱，领事就做紧呢啲嘢噶嘛，大佬。嗱，呢个站喺佢哋嘅立场咧。无可厚非，但系站喺我哋自己咧，我哋就要谂下，我哋讲每一句说话，对呢一班人嘅口中听完，跟住佢翻去演绎，究竟对我哋呢个争取普选系有几有利咧？大家就要 判断和评估。好啦，咁跟住呢，呢个真普选联盟嘅召集人就係我老中郑宇石，佢就话呢真普选 教授 係啦，郑教授就真普选联嘅第一阶段工作就启动市民参与讨论普选方案。相信就会在第一场的研讨会就计划在4月7号举行、 嗯 啊、都挺好、啊 嗯、 即是你会见到他们有个时间表、嗯啊、有个普选联的一个的 研讨 会。是啦、啊、路线图呢就是行入去中环那条路线图啦，怎样占领中环这条路线图啦、啊 嗯嗯 啊、他说成立宣言之中呢，他在成立宣言之中重申有西选就不是有真普选。近日呢有言论话特首选举有筛选预选机制同爱国爱港的要求。真普选好明显在这里呢枪口、啊、一致、 嗯、 一定不能接受。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就说如果、啊、要北京揀完先之后给香港人揀呢，那香港人就做不到真老板，这句就是当日他同阿煲太针。煲太针。真是煲太针。 揀只是老板。 煲太针这个名字就深入民心。煲太针。啊就说有得揀先至是老板。咁、嗯、即是如果你老共就揀完之后先俾我揀，大佬有冇搞错、嗯、你一个烂产一个烂苹果、嗯、叫我揀咩这个呢，我们要真的要落多些区呢来去呼吁啲人想清楚这个所谓的预选，就不是好似明报头条咁啊，阿林伯。当日的明报头条啊，前几日啊、 嗯、 就话广大的民调对预选啊，你们大家都讨论过啦，那条问题根本就是一条有倾向有引导性的。啊如果预选啊令到普选的时候选到啲不是同北京反抗的人，你赞不赞成这种预选啊？大佬，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反对有这个预选都有 38%， 即是说、嗯、有 38% 的香港人都觉得同共产党反抗有什么问题啊？ 嗯， 你可以从这个问题看的 38% 是这样的，不是少数目来的、 嗯、 想法。 嗯嗯， 是咪 ?39% 就话赞成有呢个预选啫、嗯。所以呢、 嗯、小巴果然有呢个系操作呢个舆论嘅能力啫。 唔系嘅。 呢啲分析力好好啊。 即系呢个就即系唔敢当唔敢当。你唔同我你头先我哋新闻之前你好似有一样嘢同我好唔同喎。咩意见呢嗰样。 争 啲大家系、哎、不过我哋成日都唔同意见㗎啦。不过你既然你咁样即系赞我，我都已经融化咗啦，我都唔记得咗。啊继续讲埋下呢个。工党主席李卓人就说中央一再欺骗港人，如果2017年仍然是假普选，政局只会更混乱。今日 AM730 呢、嗯啊、林伯就施永青和何俊仁、 嗯、 好像是一个专访，施永青呢都说了一句说话，就是如果老共迟迟不交代一个真普选，民情就只会越来越沸腾，社会就越来越不这个的即是平安， 不稳定、啊、 保护这个是、啊、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即其实是我觉得现在是即逼虎跳墙，是吧、嗯、即你是令到即戴耀廷之流、啊、之背、 嗯、 作为一个这么沉实的学者，想一个这样的方案，就一石激起千重浪，跟住而家真普选联盟大家就团结一致。如果你是老共 一个酝酿期，酝酿 你是老共怎会不担心啊？啱唔啱？所以呢两个阶段支持全民的普选真普选1831138、嗯、大家可以呢、啊打嚟讨论一下，亦都可以回应一下林伯，究竟你今朝瞓醒未？你有冇失眠？你瞓得好？ 同埋都可以讲下，咁你觉得我哋嘅警务处长好似出言恐吓喎？ 点啊点啊点啊？又讲咩啊？佢 你唔觉得佢就住中即系占领中环呢件事，提醒大家喂拉你噶？ 喂，佢讲呢句咧，同呢句收数佬一样喎。 系 你仲唔还钱啊？考虑下你嘅后果喎、啊，吓、啊。 嗯， 考虑后果啊，要讲嗰啲占领中环嘅人，哇，咁即系呢啲多多少少咧系有一啲吓你啊，你惊唔惊咧？一八三一一三八， 定系我哋觉得抛浪头嘅啫。 D 一八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在五个维港以外近岸地点填海造地。发展局常任秘书长韦志成在本台节目表示，五个建议填海的地点最多能够提供2000至3000公顷的土地。他说早前进行第一阶段的公众咨询，显示公众特别关注填海对地区海洋生态和环境的影响。当局经特别考虑之后，得出五个建议填海的选址。至于成本方面，韦志成说填海一般比土地开发便宜，因为土地开发多数涉及收地，成本较高。一名外籍男子在中环抢去一部的士并自行驾驶，之后被警方拘捕。凌晨三点几，一名外籍男子在湾仔轩尼斯道22号接的士前往林士街，的士到达林士街附近，这名男子突然将司机推落车，将的士驶走，途经海底隧道和收费亭，之后再折返收费广场，隧道公司职员将的士截停抢去车时和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将这名外籍男子拘捕。警方在旺角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藏有仿制枪械和违禁武器。凌晨两点几，有市民在旺角发现一名男子怀疑藏有枪械，于是报警。警方在太子道西150号对开截停一名32岁可疑男子，在他身上检获3支怀疑气枪和1支伸缩警棍。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缓和，预测本港今日多云，早晚有薄雾，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交通消息。 好啦，早晨早晨啦，翻工时间早上9:02啊，吓你睇下富哥同阿林伯几好笑容啦吓。好啦，呢分钟继续有通行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首先跟进翻啦，咁较早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呢个深井交汇处吓，嗰种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啦，咁啊未散龙尾嘅排翻去小榄交汇处嗰边。咁啊之前受影响嘅深井青山公路上翻屯门方向一段支路咧吓，咁啊已经解封啦，咁驾驶人士咧忍让多一阵啦吓。好啦，睇翻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先啦吓。咁港岛告示打到。现时龙尾就过了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方向的城市花园。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封的。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浸一声就排回去爱民村的了。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女童军总会的。渡船街天桥向回红磡龙尾骏发花园。至于加士居道向回油麻地，这一分钟继续浸住康庄道桥底，没什么点变的。新界区的思瑞出回九龙方向龙尾隔田村。另外大澳新隧道出回九龙排回去浸大国际学院的。是啦，真普选联盟啊，昨天正式诞生了。唉，真的恭喜他们啊。主要都是几大的泛民政党啦，在晒度的了。当然啦，唉，我最担心咩咧？唉，就系第日又会搞下啲不和啊、争拗啊，唉，争做大哥啊，争做发言啊，唉，咁呢个最唔想见到啊！仲有咩最唔想见到咧？唉，就系怕有啲泛民政党咧，唐太把持不定啊，系啊，行啊行啊直路，一个唔觉意又转咗入西环啊，咁啊出事啦吓、啊！真系保你大大佬，唔该你捉实唐太啦吓、啊，迈向真普选啊，靠你哋啦吓！咦，富哥又咪咪嘴笑咁做咩嘢咧？系。 我冇啊，等紧你讲啊，八行孝为先嗰99行，你揾咗40行未咧？ 啊，真系以为阿大班哥优胜，阿小班哥放过我啦！你揾 大班哥系你叫嘅咩？大班老板啊，应该你叫佢大班哥喎、 啊。即系话俾我听啊，风波时段啊，姓郑嘅都系老板啊，系咪咁嘅意思啊，小班哥？ 有个鼻应你嘅，得啦，可以出去啦你。 好啦，多谢你啊，多谢你指引啊，哎、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Cheers！ 哎呀， 喂，你未饮完、啊？ 我一定要试到一支最好嘅意大利酒，我用嚟复活节开 party 啊！ 意大利酒 ，San Giovese 啊 ，Pinot Grigio 啊，布鲁卢区嘅，你想要边支啊？ 咦，你咁熟嘅？ 听实星期五同下个星期一中午12点到12点半，开心快活人由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约赞助播出嘅意酒会友环节，带你畅游。意大利顶级酒庄教你揀优质意大利酒，咁你咪唔使饮到呕啊！喂，唉，唔识饮就乱咁饮啊，真系早唞啊你！ D 一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A storm is gathering. 众瞩目，声震全球，最强组合。 Buckle up with Paul Simmerman and Louisa Tam。 主持谭雁同司马文。 Ca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and hear the truth。 嘉宾主持余若薇。 All to you。 刘慧卿。 Emily Lau。 毛孟静。 Claudia Mo。 风波的背英文版。 Teacup in a storm。 Teacup in a storm。 D 一百大同台，星期日上昼10点到12点。 Teacup in a storm with Paul Simmerman and Louisa Tam every Sunday 10 till noon。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波雷的尘贝 D100 Sunday Digital We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有颜呢啲 可能有的 所以你抌呢度做乜鬼啫？ 缺德呢啲真系叫缺德啦！呢啲就用人命人命嚟打咯呢啲。不是你不 可能 的你不 說 我都不知道的 是論場慘案呢你 覺得怎麼看其實兩夫婦有什麼看法 是啊 不要說話了這些這麼慘是啊驚人的事 是不要說了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经济日报社评填海并非万恶为下一代觅地土地不足是本港社会发展经济最严重樽颈觅地已经是当务之急可惜香港政府昨日提出五个填海选址环保团体未计利害就大力反对这个突显本港深层矛盾即是视发展为罪恶令香港陷空转消磨前进动力如果再蹉跎将会不堪设想市民若果不想被这种只谋反对不讲建设高举理念不顾现实的声音劫持令香港继续蹉跎就有责任更主动地发声支持发展和保育平衡而非仅仅保育牺牲安居和发展才能为香港未来注入更多正能量东方日报政论沧海纵可变桑田奈何美景太遥远条条大路通罗马增加土地供应其实不止填海一途例如发展新界开发大屿山等等显然比填海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事实上董建华时代已经提出发展大屿山的宏图大计而且成立大屿山发展专责小组由时任财政司司长的唐英年挂帅还制定了大屿山发展概念计划但是不知为什么到最后不了了之而最荒谬的是港府一方面扬言全民找地寸土必争另一方面就带头浪费土地资源权贵专享的私人会所土地获得廉价续租食环署辖下公众街市和熟食市场使用率长期超低将军澳房署宿舍丢空13年前长沙环逃房旧址荒废14年 当局冇善用呢啲土地资源，反而一味纵情喺填海，根本就系舍易取难，舍近求远。沧海纵可变桑田，奈何美景太遥远。填海造地本来无可厚非，可惜争议多多，说易行难，而且缓不济急。所以研究归研究，咨询归咨询，希望藉此解决地从何来的问题，恐怕只能够画饼充饥。苹果日报评论：争取真普选，要有破釜沉舟的打算。泛民十二个政党团体昨日正式组成真普选联盟，这个推动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实现真普选的重要平台，有助争取市民支持真普选，有助提出真普选方案。但是无论北京的政治局势，定是香港市民的政治心态，目前都不见得对真普选有利。因此真普选联盟既要有在体制内争取通过普选方案的打算，更要有破釜沉舟的打算，要有发动市民进行街头抗争、媒体抗争、网络抗争的打算，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促使港府和北京尽快接纳真普选方案。至于泛民政党团体和支持者会不会再因北京高超的统战策略而分化，虽然未免令人担心，但是泛民党派支持者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立法会普选、特首普选问题之上，泛民没有分裂的本钱，只有团结抗争，才能够开启香港真普选的时代，否则就会令香港走上中共操控下的人大政协选举模式，愧对国际社会，愧对子孙后代。 好， 九点十二分， 真普选咧呢个联盟咧，讲完头先佢哋话有第一场喺四月七号嘅研讨会咧，我希望大家当然系要积极参与。第二咧就系头先阿通咧都喺佢嘅报道交通咧，阿通而家都好犀利噶啦，做埋政治评论员噶啦，佢正所谓佢嘅全名嘅职衔咧就系 D100 交通政治评论员啊。啊，佢就话惊呢个日后真普选联盟咧，会唔会大家互相拗撬？又话有啲人咧可能调太咧，唐太揸得唔直，就会转太。咁所以人民力量嘅陈志全就重申吓，即系要求2016同埋17年落实双普选，达成共识之后咧，就要捆绑投票，并不可与中联办和北京政府谈判。如果联盟偏离上述要求，人力将会退出。 嗯， 咁呢个我觉得都合理啊，谂吧，系咪啊？即系我觉得，首先咧，呢个叫真普选联盟，于是乎大家要从地区嘅咨询了解咗市民，大家有个方案啊，例如咩咧？嗱，以后参与特首选举嘅候选人系需要入闸嘅时候个门槛系几高？例如，我认为啊，我个人啊谂白，我唔知你有冇谂过日后嘅候选人应该攞到几多个选民嘅提名先可以入闸啊？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地区嘅立法会议员 咧，我答你好简单， 系点咧？ 100个 D 100啊嘛，100个。 嗱，正正咧。就是立法会的候选人就100个选民提名啦，所以我们每次都要由我每次我都在街头签名，就又等啲选民来提名我，交代埋身份证号码咁啦。我觉得如果立法会议员，你想想有5区，每一区每嘅立法会员的候选人用100嘅话呢，我自己觉得最低限度呢是要有500个选民的支持，我觉得比较恰当。所以我觉得500，甚至你说、哎、去到1000我都不会介意，甚至你说10000我都不会觉得有问题。总言之，你是要由市民 直接。即是你觉得我提议的100太儿戏了。 咁我又唔夠膽講兒戲，因為咧，我就覺得 D 一百呢個一百咧係神聖不可侵犯，即係一百咧就係一百噶啦，真係冇人敢呢個抗議啊！咁我又覺得即係嗱，不過咁樣，有啲人又可能會話，喂100个咧。咁你就可能好多人都攞到咧，咁咧水蛇春咁長嘅特首嘅候選人㗎啦，咁我。 從這個角度看 有何干有什麼問題呢、美國總統如果大家以為成日就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個候選人、其實就是水蛇春那麼長、你的傻佬年年都屆屆都走去選的，你大家不知道嘛。不過呢傳媒和媒體就當然不理那些傻佬啦，所以還有什麼公平的選舉論壇那些是廢話來的啦，大佬。所以我覺得呢如果你避免水蛇春咁长呢，如果100个嫌少呢，我觉得最低到500计二甚至1000冇问题。因为你唔难攞嘅。你想想如果你做一个特首候选人1000几百个即係市民嘅提名都攞唔到呢，你就唔可以选啦，大佬啱啱啱。所以我觉得大家攞咗呢个共识，呢啲共识简单嘅啫，係咪然之后呢真普选联盟第二阶段，我相信呢就是要参与占领中环。占领中环呢，我又觉得即是当然呢，昨日吴康文在明报这篇文呢是污蔑了即是运动的所谓的暴力。他成日呢就说这些咁嘅占领中环呢是一种暴力。什么叫暴力呢？ 六七年的这叫暴力呢？ 六七啦，冇错。 嗰啲叫暴动啊嘛，我哋定性咗系咪？ 冇错啦，所以左派咧呢啲咁嘅所谓爱国爱党，唉，真系爱国爱党嘅，即系净爱个党嘅啫。一党专政，佢哋其实带嚟香港不少嘅暴力嘅事件吓，但系香港人咧，大部分人都系平实。参与中环呢一班人呢冇諗过係冲击中环啊，对唔住啱啱啱諗吧。我哋而家唔係冲击中环喎，我哋而家唔係冲入汇丰恒生总行喎，我哋係占领中环。 就算呢 我哋係占领中环。 被后嚟终于被清场嗰班后生仔占领呢个汇丰银行嘅地面个广场。 係。 都好和平㗎。 係。冇错。嗱除了港大的法律系戴耀廷出个声呢，现在港大的社会系系主任吕大乐呢，他昨天就对占领中环有一些看法。他说占领中环已经成为一场实力比试，呼吁推动运动一方应后发制人，订立诉求后才行动。这些意见呢我觉得是值得听的。虽然你说这个文人 书 生论证或者是咩作反三日不成话我成日都搞呢啲字眼咩文人。 三年都唔成啊， 文人 三日啊。 文人三年不成啊，文人咩话嗰句咩啫话啊林伯，我你又话你你话你应该记得㗎，你够老啊嘛，你老实记得我。 呢句比我仲要老啊嘛呢个。 书生作反啊，三年不成啊，咁上下啦， 咁上啦，意思系 咁啊，几个书生而家一个又一个出声啦。嗱，咩叫后发制人呢？后发制人好明显咧，大家要先定出大家嘅策略同埋大家嘅共同嘅意愿，就唔好咧，大家咧你踩我，我踩你，就成为分化嗱。人民力量的万必呢就可能就未起身啊，这个长毛竟然九点几就被我们找到他、又真是奇怪、喂早晨啊长毛。 早晨早晨。 早晨啊长毛。喂喂喂。 原来。 长毛。 Hello? 喂。喂刷牙没啊，咦听到他把声。 不是 他是肯定行开了而已，告诉他刷紧牙。你不是刷紧牙喂， 食紧早餐啊！ 喂，你好似喺月球打俾我哋咁，大佬吓？ 系啊， 系啊， 行咗去斟杯水饮啫嘛。 系咯，我都知系啦。琴晚 wet 都好夜吓，衰佬。 唔系啊，系去饮去斟水饮啫嘛。 唔系好夜，系今朝五点几啫，好早， 好早，好早。 系举手。 喂，我琴日啊见到你啊，亦都系真普选联盟嘅一员啊。 系。 坦白讲，即系呢一个真普选联盟咧，香港市民特别系争取真普选咧，对你哋嘅期望系好高嘅。OK， 你作為社民連的代表，亦都真普選聯盟講了你們有兩個階段，亦都人民力量講了一個條件，就要捆綁投票，如果不是偏離一些落實普選的共識，人民力量就會退出的了。我們很多時候香港人最擔心是由五區公投開始，人民力量、社民連、和民主黨、公民黨、等等，特別是民協、等等，就有一個鴻溝。昨天馮檢基都說了，我們泛民是沒有分裂的條件的了。長毛，請你說一說你對這個真普選聯盟的期望，以及你作為一員你有什麼的目標呢？ 沒有的，其實 你瞓醒未先？冇嘅，咁你即系点先？家阵 其实嗰个，其实开头就系讲占据中环开始嘅。 O K， 好 ，O K。 咁虽然而家真普选咧，就话其实佢哋都即系大家对占据中环嗰样咧，只系一个即系平衡嘅啫，又唔会参与，又唔会策划，唔会策划，只會 參與，係冇錯。費事人哋話你哋抽水，係咪 咁啊？如果冇咗佔據中環嗰種咁嘅行為，即係話決定咗係話要用一個群眾運動、群眾嘅動員去爭取嗰個真普，即係嗰所謂普選咧，咁就呢個真普選聯盟當然係冇咗個意義啦，因為以前都有噶嘛，係咪？以前有就因為大家嗰個策略唔同。又導致到即係中間出現咗好多大家嘅分歧啊，以至到互相嘅批評啊，係咪？咁你呢樣嘢大家都知啊，冇人講啊。咁如果你唔係有一個新嘅合作嘅 平台 咧，咁就冇啊，係啦，平台同埋仲有一個就係大家新合作嘅目標啊。平台係為目標而嚟嘅啫。係就係咁啊。咁所以其實。而家要搞嘅就係、是、第一到底我哋嘅动员嘅方法係點呀，即係話我哋想做一件乜嘢嘢事出嚟囉。我覺得呢個係好關鍵囉。如果唔係就你其實不嬲都有泛民呢樣嘢，咁亦都大家來來去去出出入入都有㗎啦。 係你擔唔擔心阿長毛，你擔唔擔心呢真普選聯盟裏面過去即係大家講白啲啦、 會有分裂係嘛， 即係啦，即係人民力量同民主黨嘅鴻溝係相當大啦，係咪？咁啊對民協亦都好多不滿啦，你知啦，咁呢一類嘅即係左中右一左一右喺泛民嘅光譜政治光譜裏面会唔会形成咗日後分裂嘅種子呢？即係但你 我都讲好多次㗎啦，以前啱同错就而家讲就冇乜特别意义㗎啦，因为如果大家围一齐嘅时候就 係 咁所以就咁呢就呢、這个再讲过去嘅就冇意思㗎啦，咁再讲过去坐埋一齐嚟讲冇意思，咁所以咁将来大家做乜嘢，即係我讲好多次就係话以前错啱唔紧要，而家啱得啦， 係 啱， 咁我就惊 作非今次啦， 係 唔係，但係有个问题，可能以前啱唔啱唔紧要，而家错就大镬㗎喎， 係喂，但而家呢嗱，比如港区人大吴康文喺明报就撰文，佢话呢占领中环呢就引进国际压力，迫使中央呢不在2017年特首选举中呢筛选，形容行动呢就是把香港变成独立的政治实体，话好严重喎呢个。 唔筛选系普选嘅原则嚟嘅。 係 即係我哋攞返嗰个应该得嘅权利啫，到底系共产党会唔会觉得国际对佢有压力系佢嘅问题喎，唔系我嘅问题喎。即系等于一个男人喺度打老婆，佢唔可以俾佢打嘅老婆系令到佢丢面㗎嘛。系咪先好简单，你认为国际对你有冇压力，你感唔感觉到你自己应该去落手呢一个你自己的承诺，你自己对普选有咩嘢嘅解读，咁即係你自己嘅问题嚟㗎嘛。 阿梁 國，我哋香港人 梁国雄，你小心啲啊！如果阿兄姐听到你讲头先，男人打老婆，点解唔系老婆女人打男人啫？系咪啊？而家男女平等 啊！ 你知道有好多都系老婆打老公噶，你知道？ 最近呢单命案你都睇到啊！真系吓，女者不是弱者啊！ 就系 啊， 真 唔系。如果女人打男人，咁如果佢觉得有压力嘅，咁佢咪考虑下自己打老公啱唔啱？ 喂，问多你一个问题啦，因为我哋真系揾紧刘慧卿噶，唉，唔好阻住先，我唔知揾唔揾到住啊！喂。问多你一个问题就是女大陆呢就话占领中环要后发制人，即是代表着呢要等特区政府抛出政改方案之后呢提出具体诉求，即是话你睇到政府的政改方案之后就相应而后动。你觉得呢种做法你同不同意呢？ 我觉得无所谓即是无所谓，你预测两年后或一年后的有没有意思的。 嗯， 而家个关键我自己认为咧，就系点样将而家香港人嗰、那个对于呢个小圈子选举个制度嘅不满啊、仇恨啊，系继续落去。因为你凡事有个动力，有个有个 dynamic 噶嘛，即系你唔可以话喂，我突然间假设香港人系得到做两年之后就即系会令大家。大家一齐去聚集唔会噶， 又或者我咁问你啦， 一百次相同嘅嘢冇意思。 又或者我咁问你，系 对梁振英政权，你系咪继续用一种即系呢一个是其是，非其非嘅态度？即系话如果有啱嘅，咁有冇讲？ 唔系，又或者我调翻转，用另外一个角度问你啊。你哋有冇考？你哋有冇讨论过？或者你自己个人嘅睇法，或者社民联嘅睇法？特区政府佢？几耐或者用一个你哋嘅死线，又喂几时都一路呢？佢而家一路拖嘛？你系用乜嘢嘅时间嚟作为一个即系定点？就喂，如果 个讲法都一样啫嘛？ 唔系，即系如果佢几时唔交出个方案咧？你讲少啦，我哋就要占领中环，要逼政府交出方案啦，一定要有呢一个立场 嘅。我同阿底大乐同埋阿戴成嗰个睇法就唔同嘅， 系咪啊？ 这个占据中环是只有问题的开始的。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出现都很难。 嗯， 他们就以为一公即是做完之后得不得就回家。 他想着召集一万人然后慢慢谈的嘛。 那么第二次去不去啊？ 嗯。 所以他讲话这个是最后的武器，就是即是做比喻，我就不会这么觉得，即是我做比喻就很难说什么真的。如果大家问题，如果你想着锲而不舍的几时开始有问题的。你是不是锲而不舍先？咁佢嘅讲法就係话如果唔係咁呢就唔做唔到呢，其实佢隐含咗一个就係佢哋认为占据中环已经即係做一次已经搞掂㗎嘛。输又好赢又好。咁你睇争取权利嘅运动点会话一次就搞掂㗎。呢个先係关键。即係话当我哋真係有占据中环嘅时候，无论特区政府点样反应， 系咯，孙中山推翻呢个清朝都系一而再再而三啊嘛吓。 唔系我个人嘅睇法咧，长毛嗱，我哋 唔会讲噶嘛。 我哋九点半后就我哋九点半后就揾民主党主席阿兴姐啦。不过咧九点半前咧，我都要掌握少少，即系嗱，作为社民联，你系喺泛民里边嘅比较。左啦，可以咁讲，比较激。 系啊，我唔系啊，我就唔成日讲分歧啫，咁啊。 系，唔系，唔紧要，呢个客观嘅表态嚟嘅，呢个唔紧要。我觉得左中右大家各有表述，主要大家互相尊重咧，呢个就系即系亦都系一个力量嚟嘅。 我就觉得其实我第一次见戴耀廷嗰先讲咗，我话你做到五区公投，唔系做到呢个五区公投，然后退到呢一个占据中环已经唔容易。但系去到占据中环，只不过系等于爬山爬到。一个风嘅啫，仲有一个更高嘅风。点样对？喺个对字里边。 唔系，但系咧，阿长毛，我想掌握到你自己嘅心态嘅就系，嗱，如果你问，如果我仲喺立法会咧，我自己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嘅死线嘅，即系话我唔能够无穷地等政府抛出个方案噶嘛。如果你问我咧，我就觉得6月30号之前就应该有一个死线，叫政府提交方案出嚟咨询。你一定要有个死线俾佢， 但系而家政府， 然后就令到七一上街 啊 嘛，唔使人 啊，唔使咁急啊嘛， 所以咪唔得咯，系咪？连唐英年呢啲傻佬都话你政府唔应该咁迟咯，田北俊都话根本唔应该2014先咨询咯。咁泛民就应该用我啦，如果你问我，我觉得6月30号就系一个死线，我就俾你，你一定要攞啲方案出嚟咨询，否则嘅话七一上街之后，我哋就积极嚟去部署呢个占领中环。 長毛你覺得啱唔啱？ 我覺得就時間呢就唔係早一個月遲一個月就唔緊要，大家係咪有咁嘅決心，即係話你溫你係已經提出個死線之後你就會錄咁做出嚟。 好啦，收到啦，你个电话都好识做啊，越接近九点半就开始收唔到啦，你快啲去刷牙，跟住洗面，立法会开会啦，新闻之后有刘慧卿。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九点三十分，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睇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咧吓，依然枕住喺海景大厦嗰边嘅吓。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至于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去到上环消防局。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噶。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龙尾就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去到康庄道桥底。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只系收费广场啊，车多少少啦吓。讲开占领中环行动，哇，睇嚟都非举行不可噶嘛吓。咁当然啦，如果倾得掂真普选，倾得掂嘅门槛问题啊，就唔使搞咁多嘢啦吓。咧，琴日啊，警务处长曾伟雄被访问到有关八乡植物处理问题，顺便向记者回应一下啦，系嘛？占领中环事件，占领要守法啊，仲要留意咧，可能涉及相关嘅法律责任问题啊，各位。人哋未出法啊，先兴奋，佢系未出法啊，先警告啊。各位留意啊，点都好啦，最紧要注意人身嘅安全啊。好啦，咁啊，自天气报告，咁啊，现时温度咧就暖翻少少，一度咁多啦，咁啊，20度嘅，咁啊，相对湿度啊88%。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30-60，路边监测站50-75，两个都是属于中等至偏高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早晚有薄雾的，初时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稍后转吹个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星期日有骤雨，星期日出街就要留意了。好了，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Send your wishes, Pinot Grigio. 够酸咯，大啖大啖咁嗒。Cheers, Italiano, 意大利薄饼，意大利粉，风干火腿， 就配呢一支 Barolo。 Lulululu, Bravo. 男人之家要识饮识食。饮咩意大利酒呢？食乜嘢美食呢？ 听着星期五同埋下星期一下昼3-3:30为食麻辣酥， 由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约赞助播出，二酒会有环节，带你畅游意大利顶级酒庄，教你揀优质意大利酒。 喂喂喂，约唔埋老友， 开心品酒 ，Cheers。 好玩星期天， 讲到借渣咁嘅价钱，烧鹅咁嘅味道，足球迷一定会谂起佢。佢上季带领荃湾足球队全季不败，夺得丙组联赛冠军。唔少人期待佢今季延续佳绩，但系佢只系执教半年就毅然辞去总教练一职，究竟真系佢所讲嘅健康理由，定抑或另有原因呢？佢嘅足球理念又系乜嘢呢？星期日下昼2-4，好玩星期天，有香港轰动一时三郎奇案受害人嘅长子皮蛋王黄兴贵做嘉宾。 好玩星期天。 可能有的， 所以你抌呢度做乜鬼啫？ 缺德呢啲真系叫缺德啦！呢啲即系用人命人命嚟嘅打咯，呢啲唔系啊！你唔冇可能嘅呢样嘢，你唔讲我都唔知道嘅。 是論場慘案呢，你覺得怎麼看？ 其實兩公婆 是啊， 有什麼看法？ 是啊， 不要說話了，這些這麼慘， 是啊， 這麼驚人的東西， 是啊，不要說話。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9:35，小班，這個是網上有朋友這樣和應你，他說家富兄是否書生作反十年不成， 是啊，書生作反十年不成，不是三年添。不過咁樣，即係你香港嘅書生，如果諗到咁多嘅方法，俾我哋一班社運人士或者有心人咧，呢、這個就係香港即係嘅未來咯，係嘛？即係你唔係淨係叫書生作反噶嘛，唔係叫攞把槍噶嘛。我哋而家又唔使用槍，又唔使弄劍，係咪？嗱、喂，我哋咧就請嚟民主黨主席。啊！我哋个老友刘慧卿啊，今日唔喺直播室啊，唔使攞个手袋走啊。不过卿姐早晨， 早晨，早晨。 喂，早晨，早晨， 早晨。 喂，即系前事不计啦。啊，你知我哋嘅即系呢一个嘅访问咧，卿姐我哋过去都好激烈嘅，系嘛？ 冇再提啦。 一听到你嘅笑声咧。咁大家就一笑泯恩仇啦，喺当日你都嚟支持我哋 DBC 啦，甚或而家大班揾咗你星期日嚟上嚟呢一个英文做呢个英文嘅风波里的茶杯添，犀利 啊！星期日啊 嘛，系 星期日， 系犀利啊！我哋 快啲俾个电邮话清楚啲日期。 好，得冇问题， 系 冇问题啊！喂，英姐， 系 嗱。我头先都讲咗成个钟啦，对真普选联盟咧，我哋寄予厚望，因为咧香港人确实咧，正如阿冯检基话斋，泛民咧已经冇分裂嘅条件噶，我哋一定要团结一致。不过睇到报纸咧，嗱，我第一个感觉咧，就因为琴日嗰张即系团体相咧就冇咗阿姐你。咁我已经觉得奇怪，唔通你 我揸住呢张有喎、啊， 系咩？ 嗱，我揸住信报张，系、叫做黄润根影嘅。 咁我可能呢一张即系啲报纸啲角度问题啦。 系 不过咧，嗱，有份报道咧， 系当时都冇我嘅啲角度。 咁系话 ，OK OK。 阿富，你自己睇多几张。 咁就真系啊！但系嗱，有一个报道咧，就咁样睇下，咪真系又系啊！所以真系要引证、 求证。 嗱，佢就话即系陈志全喺个会议或者系喺个记者，我唔知系咪啦。佢就话要重申人民力量嘅底线系联盟中嘅政党，不能私自跨过特区政府同中央谈判，表决普选方案时亦需要捆绑投票，否则退出。不过曾入中联办谈判嘅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此际却突然起身离开，呢度你可唔可以解释嘅情况系点咧？ 唔係，我係即係佢哋講完一大輪嗰陣時，差不多成個鐘，咁我係話走嘅，因為好多人喺度問嘢，但係係唔係呢一個位咧、我就唔係好記得，亦都冇咁嘅特別嘅原因嘅、 即係你冇一個意圖話，對呢、這個好啦。 因為佢哋已經講咗好多嘢，阿劉家雄已經講完一大輪㗎啦，咁然後呢個又問，嗰、那個又答，呢、這個又問，嗰、那個又答，咁我話以為唔係幾夠時間喎，咁我走啫嘛。 咁、我想問下民主黨嘅立場啦，慶姐。即系啊，因为后屘蔡耀昌亦都喺个记者会咧， 阿善用佳喺度， 系啦，但系咧佢哋咧就话，因为报道就话佢拒绝承诺不再直接同中央谈判，只强调所有初选同筛选机制都唔系真普选。 呢个系我哋内部倾咗嘅吓。 咁但系对于嗰个唔再直接同中央谈判咧，呢个系人民力量，我相信佢系相当 坚持 嘅一个嘅原则。咁我哋好乐见其成呢，因为呢、這、一个如果你哋都同意的话呢，我就希望日后争拗就会少啲，你会唔会觉得系呢？ 大家有不同嘅立场啦，同唔同中央谈判，我相信你问下昨日嗰20几30人呢、都有不同嘅睇法。 就好像鄭宇石說啦，去召集人，即是大家現在都未談這些事，有些人喜歡拿自己的、立場出來，這個也都沒有問題，主要就不要是說是入去的條件，要所有人都跟著這個條件才可以坐下談，他們後來都說不是的條件來的，是他自己的立場， 就是表述而已， 這個就是人民力量的條自己的對自己的自身的條件， 即後來他改了做了這樣， 明白。咁我想问一下，真普选联盟当然呢就要有一个日后如果有个共识呢，跟住呢个共识呢就大家要捆绑投票嘅。 唔係 呢个呢、這个系佢佢亦都提出嚟。OK、這 個。 你民主党觉得点啦，呢个我同意㗎喎，阿兄姐，我自己表扬 我 嘅意见。 我哋都同意，如果我哋同意嗰样嘢大家梗系一起投啦。 係啊。 如果唔同意投咩啫，唔同意都散档添啦。所以呢个系不言而喻㗎。 因为呢嗱。 点样去同意、就要大家睇自己个立场，大家倾成点。 係。 咁所以阿郑宇石教授都话呢啲咪大家一起倾囉。 係。 咁如果老实讲，大家都不是一起投票的、就没了的了，散了的了。 是啊，因为27票呢如果都不能够团结呢，那就真是我们的真普选就冻过水 了。阿富，其实呢如果你退一步来讲呢、如果真的拿个方案出来是很差啦、即是好像我们说西选啊、预选啊那些呢、那也都讲呢 ,27 个呢又真是不和、有些东西 不同意、那就散了那里啦、但是27个又好，可能更多是对他那个方案不同意的、都照样投，这些情况呢在以往的立法会呢是见过很多次的、因为有些人呢是从来都不再跟我们谈的了、是没得谈的、但是某些东西我们都是反对的、大家就按那个掣、所以你要讲清楚给你的听众听的情况会是怎样、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呢大部分都很希望呢我们的泛民的议员呢在议会里面呢最重要就是坚守最后的一刻、即是过去呢阿兄姐，即是就算我同民主党有几不同意的意见呢，大家即是各说各话之余，最重要的就是投票的一刻呢，确实上一次2010年那个方案呢是令到不少即是泛民的支持者是伤心，那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呢前事 是啦， 我不会再拗的啦。不过呢我望前景。 阿富当时调查呢、是好大部分是支持的。不过啦 不要拗啦不要拗啦，大家即是我都不想在这里再跟你有什么的争辩。 即是大家讲事实。 没错没错。不过呢所以我只是想呢睇返过去然后望向将来。 好。 你对于真普选联盟能够达到共识而是真正争取一个真普选的期盼同埋希望有多大呢？ 我哋希望尽力做嘅。这个一定是的，都大家很乐意去谈。不过呢我讲的这些都不是什么条件，不过我讲的呢当时议会呢是个个都同意的、就是不可以做一些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啊，闹到血淋淋啊。 不要讲粗口。 是粗口是小事添的。嗱你自己走返上网啊林毓华。何俊仁已经和其他人叫我你不要听啊你不要听啊。因为个几钟头或者更长闹我又闹何秀兰。哇真是阿富你都要讲下公道说话。 不是这个我在个台上都有这么讲。 被人拿了十几或者二十几年监的人都不是这样的嘛。所以这个呢我们是不可以接受。这个是对事不是对人。可能你说今日是某些人是这样说我们。他日又有另外新这些出来又是这样说。即是我们呢就说我们一定要跟这些行为呢是割席。上一届呢阿富你未离开立法会你都记得有阶段我们绝对割席的嘛。咁要割咩席啊，我们不是说哪个组织而是跟这些这样的行为。即是我们觉得是很可耻咯。所以如果再有这些行为咁就当我一日嗰日坐喺你哋嗰度咁就起身走人 咯。唔係所以呢嗱呢个行为。 都拍手。 冇错呢个行为同原则呢我觉得你呢个表述我系同意啦，当然。我亦都讲过根本即系对事不对人亦都应该要互相尊重，呢个系最重要嘅。呢个系即系合作嘅开始，最基本嘅坚守嘅原则嚟。 好啦，我想打个斜打个叉啫。你懂得阿顾宇德个。 Leo Gustad。 系咯系咯。 不过我好多年冇见过佢。 嗱，就系最近佢咧，当然啦，外国报章就砌佢啦。咁佢有句说话，我觉得几精彩。佢话 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你有什么回应呢？ 咁我相信都似嘅嗱，当然我冇佢咁威啦，亦都，但系我都而家都俾嗰啲爱，我就唔叫佢做爱国嘅，我叫爱党嘅报章嘅人都睇过啦，又话我去联合国告御状啊，又呢又路啊，邀请外国干预啊，同埋其他人配合啊，国际化呢啲嘢啊，阿富都去过外国啦，都俾人闹过啦，咁即系我相信佢得都系讲得几好嘅，咁咪叫佢出嚟讲多啲咯，所以你哋揾佢，喂嗱，大班星期日又话英文啊，喂，其实啲中文好叻嘅，你叫佢上嚟。讲下你 啲广东话好好嘅，听讲 系啊， 佢啲老香港就真系住咗五十年嘅一个。 喂阿兄姐，我想问下民主党对占领中环 哦呢个就大家都好著弱嘅，阿胡，因为我哋好早咧，好多个礼拜前咧，就已经就约咗阿戴耀廷就倾，咁当时咧有成20个成员嘅，阿何俊仁喺度啊，我喺度啊，咁啊同佢倾，咁啊大家倾得好好嘅。当时我相信佢都话咧，佢话我哋系第一个政党揾佢嘅，咁因为我哋想亲口从佢嗰度即係了解啦，咁然后呢我哋后来喺我哋无论党团又好常委又好中委呢都好深入咁去傾，咁就大家都觉得呢就即係我讲呢对梁振英集团又好对呢个中共呢都忍无可忍㗎啦，咁样呢就大家亦都觉得大佬啊公民抗命啊，阿富，我同你九六年都搞过啦，系咪啊？ 瞓街兄， 瞓街啊， 真系， 我啊就瞓街兄个瞓街富嗰阵， 真系。咁你知唔知你翘到我只左手瘀咗啊？翘 鬼你啊！你话俾老婆听，会闹我啲。咁所以啊，真系老实讲啊，有啲人咪喺我开会，有啲人话，哎，兄姐你要重出江湖。 系。 咁所以啊，老实讲，我真系惊未惊过。但系个党咧就觉得，如果即系嗱，我哋当日中委咧讲完咧系出咗一个声明，就话今日倾过系有个共识， 系 大家系支持呢啲嘢，但系唔系话净系话占领中环，系话咧系如果呢个一七普选咧唔系真嘢咧。我哋就会采取呢个叫做公民抗命，即系包括接你。 唔系冇错啦，嗱，即系我就想喺呢度问 一 问。 因为呢啲嘢系犯法，我哋唔会咧系逼或者规范啲党友做。嗱，你唔做我就挤你， 梗系 唔 会。 但系佢哋都觉得咧，如果真系要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开个特别党大会喺党大会表决，即系话党支持，但系都唔会逼啲党友。 冇错，冇错。我想问两个问题，民主党嘅而家嘅立场点睇？就系头先我同阿长毛都问过嘅，就系第一，你哋会唔会俾一个底死线俾政府？就系你喂几时几年几月几日吓？你仲唔攞个方案出嚟咨询咧？我哋就积极都要有一啲具体嘅行动噶啦。第二。就是民主党而家的立场就是那个门槛。你们对于即是选特首，因为你们一定有个内部的讨论，你们有个党的立场，竟即是入场做这个特首候选人，例如要有几多个选民才可以作为候选人这一类，你们有没有什么的即是具体的立场已经谈了？ 第一嗰个时间呢我哋就未曾倾到话譬如话啊今年十二月十号或者出年一月八号就未有。不过我哋就梗係讲佢而家要倾尽快攞出嚟啦。咁琴日呢就政务司司长啊林郑月娥女士呢就请我哋民主党呢喺佢屋企食饭。就六个立法会议员。 Okay, 就加埋三位即係前任嘅阿达啦阿张文啦同埋阿华明。同埋两个副主席阿昌同埋阿 Monkey。咁喺会上我哋都同佢讲政改，虽然佢想同我哋初初讲系讲关爱基金啊人口政策啊嗰啲。咁我哋都 唔系讲填海咩 啊？ 唔系讲填海咩？ 琴日佢唔系同我，佢主要同我哋想同我哋讲人口政策同埋呢个扶贫，咁但系又讲下关爱基金，我哋又提下政改，即系我哋都话系好急迫噶啦。同埋因为而家中央就由呢个所谓三部曲转到五部曲啊嘛，五部曲第一咧就系政府就要拎个报告上去北京啦。咁但系我话喂，你拎个报告，如果你睇梁振英嘅做事嘅嘢，你个报告实死梗嘅，一拎出嚟就全香港哗然。咁我其实我话俾阿林郑月娥听，我话你都唔使讲嘢啦，倾，因为而家社嗰啲群情咁汹涌咧，你拎啲嘢出嚟系好差嘅咧，每一次嚟到咧，几百人成千人围住，你点倾啫？所以我话你拎呢个报告之前，你亦都应该同人去倾下，然后哇，你可以话意见纷纭，你收集咗，然后有冇共识，你摆啲嘢落去，即系拎个似样啲嘅报告出嚟。所以咧。 時間未有富、不過你都聽到戴耀廷講啦，佢初初講啦，佢而家一路同人傾緊，佢話出年七月啊嘛。咁系咪七月一号咧？系个时间咧，又系点？我相信都大家都会一齐酝酿。 占领中环咧，佢就觉得出年嘅七月七出年。 嗰个占领中环同有冇真嘢摆出嚟都系好密切关系。 唔系我觉得咧，嗱，如果我系仲系喺立法会咧，兄姐，我觉得咧，你哋呢个时间咧，一定要尽快即系俾政府摊牌。 你有咩建议啊？ 我觉你问我个人，我觉得应该系今年嘅今年内啊。我剛才講了6月30日不過可能現在距離6月30日只有幾個月，可能是發緊夢啦，大家。但我覺得呢最單到譬如9月30日你10月1日之前你們10月立法會再開返暑假之後，我覺得9月30日然後給幾個月，你最單可能要成幾個月至半年的諮詢的，卿姐你都明白這個很重要的嘛。咁所以你搞得嚟又要立法，是吧，立法的時候又要修訂。根本时间是很慢的，所以我觉得今年内你们要想个日子。第二个问题又如何呢？那个 我们就当然是希望他真的普及而平等啦。最近我去日内瓦联合国，那些人权委员会成员都提，喂，如果普选就不是只是个个可以投票，即是参选权都很重要。当时张琼瑶没答啦，但委员会这个月尾出个结论，看他怎么说。所以呢，即是一嗰、那個提名委員會其實就好唔公道嘅，喺基本法裏面寫。咁、但係你都要公道啲組成啦。同埋即係有啲人話，哎呀，就算最差嘅情況，即係最唔開放啊，都要讓一個你話民主派又好，一個不同政見嘅候選人呢，係可以入到閘去參選。可能有啲人呢就覺得唔足夠嘅。喂，大佬，點解你入一個啫？我好中意第二个、第四个啊！ 唔系，所以其实咧系应该即系尽量，我觉得如果我又俾咗意见俾民主党啦，即系如果我仲喺民主党咧，我就会一定呼吁咧，系应该用一个即系用普通选民都能够提名，只要用个提名，究竟几多个选民就能够出咗个候选人。 倾过嘅，我哋都支持嘅。 系咯， 譬如你话有三分百分之三或者百分之四嘅登记选民嘅数目嘅人提咗名，咁呢个咧就梗系民主程序噶啦。咁希望个提名委员会咧系自动会提佢。 冇错。 其实咧最近咧喺星期一嗰个政制事务委员会咧，我就提出，亦都接受咗啦，大家就请立法会秘书处咧系马上开工，就收集啲关于普选嘅资料、本地嘅意见、学者啊各样，同埋外国嘅经验。即系如果选一个元首或者选一个即系行政长官咁上下位置嘅位，一个人嘅系点样去选，系咪真系有预选呢？ 佢好含糊啊嘛，世界各地都有啊嘛。 系啦，收晒翻嚟，又攞埋人权委员会以往嘅意见。 好， 另外我叫佢讲埋，就系咧。睇下有啲地方，如果好多个候选人嘅，系咪要选两轮，令到咧系入去 系啊，要多过50%啊嘛吓。 系啦， 好啦，嗱， 你有意见交嚟立法会。 明白，我相信咧，我哋期盼吓，即系我哋呢个台好，我哋支持泛民嘅，可能系左中右唔同嘅意见，我都真正希望咧，大家抛开过去嘅恩恩怨怨吓，嗰啲牙齿印咧，正如冯检基讲，唉，多到不得了，咬到大家都伤痕累累。 阿富富， 无谓。 阿富，你讲咬咧，我一定要讲呢个开闸放狗单嘢。 系，OK。 呢单嘢咧，你哋大家系合理公道嘅人咧，都要有个说法啦。所以有咩人啊，系中共会咁样搞嘅，大家都会知嘅。香港搞咩嘢啊？又点会冇中共粉啊？ 所以咧，大家要忍。而且咧，系要大家咧互相嘅尊重嘅平台。 喂，嚟自你把口好正嘅夫。 唉，我啊， 面都敷下。 阿马丁曾经何时咧党团，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啊？我有次都系咁样讲嘅，咦，阿富大过咗咯，成熟咗，老咗咯，当然系啊。喂，多谢晒， 唔系富仔啦。 喂，希望有一日咧，你下次唔好喺我左手边啊，喺我右手边瞓街啦，吓，俾右手你揸。O K。 预埋啊，林毓华。 OK, 拜拜拜拜拜拜。喂，我哋有听众尽快开放热线啦。洪生早晨你好。 早晨两位。 早晨。 我想讲呢个真普选联嘅。 好啊。 之前我想讲一讲另一个议题，讲 簡單兩句啦。就是那個倫常慘案。倫常慘案呢排發生了兩單都好嚴重嘅呢，殺屋企嘅父母呢。好多嗰啲專家撲出嚟就話啲人打機呀、啊、又話上網會咁樣，我話啲專家都黐線。打機上網會咁嘅咩？會將個老豆老母斬咗個頭擺雪櫃嘅咩？我想問一樣嘢，當發生交通意外嘅時候，警察第一件事會做嘅就係吹波波，檢查有冇醉駕有冇醉駕。但係呢啲咁嘅倫常慘案，你睇下嗰兩條僆仔個樣咧，成個講平時講嘢嗰個樣。似唔似？根本就似系嗰啲吸食嗰啲 系噶系噶，真系似噶。 点解警察喺呢啲咁严重案件，佢唔先检查下嗰个当事人，佢系咪因为拍呢啲拍到个坏咗脑咧？因为根据前嗰排有单新闻，就系有个人走入去人哋茶餐厅嘅厨房，攞把刀斩咗自己只手落嚟，然后送到医院，医生帮佢搏翻，佢话我唔要只手，佢又系拍药嘅。咁我想问呢啲药咧，系会令到人个脑咧系坏脑噶，比精神病更加恐怖噶，会产生幻觉。点解呢啲咁严重嘅案件，警察冇去思考一下，冇去验下对方嘅血液或者系头发，验下佢系咪有长期吸食毒品嘅呢？如果系嘅话，呢个就系动机，就系原因啦，已经唔需要揾其他嘅咩动机啦。我觉得警察呢啲以后呢，凡系呢啲譬如虐待动物嗰啲呢，你都要验下佢系咪吸毒，因为嗰啲药物系会令到一个人丧失理性㗎。 好，跟住你讲想讲普选连啲嘛。 这个真普选啦。我觉得呢嗰、那个问题就系话呢、这个真普選，你话嗰啲篩選咧，唔好再喺度混淆邏輯咩愛國愛港啦、 啊。 我想糾正一句説話，就係、是愛國愛港嘅，其實佢真正嘅意思咧，就係愛國愛黨。即係你唔好再俾呢班人不斷用愛國愛港咧。我想話俾佢聽，你哋共產黨本身係一個殺人政權，而你哋呢班民建聯呢班咁嘅愛港力量，你哋係支持殺人政權嘅人，你哋有咩嘢資格講愛國愛港？你哋知唔知醜㗎？你哋即係愛國愛獨港，其實就係愛國愛黨，愛呢個屠殺人民嘅共產黨。同埋我想講下。呢、这个占领中环呢样嘢呢，我有个问题好想问，点解你可以限定一万人呢？唔通同埋你喺能力上你有能力去執行限制呢一万人咩？ 唔系呢度呢，我洪生 中环 呢，我回应一下我嘅即係认知啦。我哋当日十级自由风访问戴耀廷嘅时候呢，呢、这个一万人呢一个嘅諗法呢都系好初步嘅。佢只係话呢一万最低限度要有一万人佢先会做。即係佢唔係话一万人係个上限嚟嘅。即係佢觉得喂，如果冇一万人呢，佢觉得就要等啦。 最重要一样嘢就係话、你做呢样嘢有冇諗过对方会清你场呢？同埋你要坐监。坐监呢样嘢唔系讲笑喎、大生你可能有经济能力，可能唔怕坐监、但要养家嗰啲点样坐监呢？同埋我想讲一样嘢。如果要真係要達到一個癱瘓交通嚟做到一個有影響力呢，我想講你可以譬如你坐爆地鐵啦，嗱你朝頭早七至九繁忙時間搵一萬人去坐滿曬九鐵車卡，然後由佢兩個鐘頭車可，全香港嘅集體運輸朝頭早嗰幾十萬人嘅載客人次呢就載唔到㗎啦，全港交通會大癱瘓㗎啦，點解唔可以用一啲合法而唔会犯法嘅嘢，但影响力系巨大嘅。呢啲系好简单嘅嘢嚟噶，因为香港地少人多，你只要同一时间啲人去做同一样嘢咧，你揸车去中环，朝头早七至九，你揸架车去油车河，一万人一齐揸架车去，成个中环啊， 明白嗱，洪生，我想问多你一样嘅你嘅睇法啦。嗱，我哋今日讲真普选联盟最重要嘅关键咧，就系佢哋要团结。你对于左中右嘅政治光谱嘅泛民，你嘅信心有几大呢？ 我觉得咁样啦，我哋唔需要特别强调团结，因为点解呢？嗱，民主党佢支持增加功能组别咧，呢、这个我系呢一世都唔会原谅佢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其实每一个政党唔需要特别强调团结呢样嘢，只要每个政党按照自己认为啱嘅嘢去做就得噶啦。因为你控制唔到对方噶嘛。 咁但係如果有 啲埋一堆㗎嘛，你吓 係呀，但係如果呢个真普选联盟日后呢27个与各自政党有不同呢个睇法，喂投票有唔同嘅话，咁咪好大镬。 我觉得呢，你要明白一个客观嘅道理，就係你控制唔到对方㗎嘛。 咁你想佢同你一齊投票，佢好似上次咁樣嗰、那個政改方案咁樣，你鬧到佢趴喺度，佢都照去㗎嘛。所以我哋今次用返同一個道理，就係話我哋參加咗，但我哋投票嘅時候，我哋會按照良知去投票，唔會愚弄市民嘅。但如果對方要出賣，要繼續喺度講埋曬啲歪理嚟，令到佢自己嗰啲做一啲傷害市民嘅嘢合理化呢，我哋真係用選票去 支持佢囉。多謝你呀，洪生。唉，今朝呢，嗱，阿林伯，我哋又即係兩個半鐘頭，咁我相信個重點呢，就入佔領中環同埋真普選聯盟就有排傾㗎啦。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呼籲，即係我係樂見其成，希望呢人民力量同民主黨過去嘅牙齒印呢，大家真係過去嘅就一筆勾銷，未來真係唔好有太多冇理據又好，或者係大家即係 無謂爭拗啦， 無謂嘅爭拗咧，呢啲咧大家真係要摒棄，否則嘅話咧，我認為團結係好重要噶。喺呢方面，如果都團結唔到咧，即係真普選就凍過水噶啦。好嘛，嚇咁啊，咁啊，聽朝係咪你啊？ 聽朝係我 嚇，聽朝大家一齊喺度18311300繼續傾，拜拜， 拜拜。